終於就找到呢個清真寺事變，我覺得你才是主角嚟嘅，就阿譚文豪議員咁樣。今日都我諗你都好頻撲啦。 唔係你嗰日條頸爛曬嘅喎， 係啊，彈到後面咯，全部都係。係 咪阿毛漢好似話廿分鐘開唔到眼啊嘛？ 差唔多，因為佢係好勁，佢真係兜頭兜面，你見到佢啲白色頭髮變咗藍色頭髮，你諗唔到。 你捱咗幾耐嗰日？ 捱咗都成晚嘅都， 成晚都咁痛啊！ 又未知去到，因為咧你翻到屋企其實你會再沖涼啊嘛。其實每一次雖然你洗走咗啦，你每一次又掂翻水之後咧，其實你又痛翻嘅。 哦，掂水就痛嘅。 據說阿毛漢咧就去私家醫院都冇處。 係啊，因為其實佢咧，我睇住佢嘅，因為佢話：，我要去送咗 QE 之後，即係白車啦。佢話：，我去到 QE 之後咧，我就會轉去私家醫院噶啦。咁講，咁但係跟住佢就話：，喂，唔掂喎，私家醫院唔話，佢醫生叫我唔好嚟喎，因為佢話唔知佢裏邊係啲乜嘢化學物品。 嗱，呢個係一個要點嚟㗎。 係啊，唔知咩化學物品喎，你唔好嚟喎，嚟咗我唔知點搞喎，分分鐘即係如果政府醫院都搞唔掂嘅話，你嚟我。更加搞不定，即是他意思是这样。 即是说警察用一些化学武器，而他的成分是没有向这个医护的透露的。 但这个就根据阿毛漢就这样的意思咯。即是我相信你说医院有没有，即是公家医院有没有，我知道我不敢说。 可能知道，但是卫生署是不是要公布呢？我想说。 但其实是没有做过的，医生对我们。医生呢，即是我们进去啦，也都是叫我们 在外面。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太多這些 case， 在外面就有個臨時搭出來的沖涼地方。 其實讓你去沖涼。 是的，讓你去沖涼。 那你跟回家沖涼有什麼分別？ 其實是沒有什麼的。 其實你走去尖沙咀那些沖涼的地方都有很多噴水池。 沖完回來，它有什麼的？它有什麼驗你的皮膚表面，有沒有是腫了一塊出來，它看看你有沒有發炎的跡象等等。也給了一些止痛藥給我們，止痛藥給了一盎的 cream 給我們搽。當然他都說，即如果你那兩天發覺皮膚有其他的問題，譬如起泡啊，或者是爛啊，那些就回去了。 好啊，你就有一段片拍低了，其實就是這個即當時發生的情況。 沒錯 我相信就給大家看看究竟 我們現在在 角度 清真寺附近 事發的時候是怎樣。你看到現場大家都沒什麼的，那些記者這個應該是 Fest 啦，對著 Fest 背心 沒錯啦。 咁門口企住嗰啲咧，其實大家都好悠閒噶。嗱，呢個就係瑞步裝甲車，我就話佢係一個偵察。 我哋而家呢度喺清真寺 前，佢 撞 前 嘅 嗰陣 時，佢撞開啲路， 開咗水炮車，開咗水炮嘅。 咁佢應該就睇到周邊個環境嘅。 係， 好啦，而家水炮車就係跟上啦，係嘛？好，第一炮。 他講了一句事， 第一炮之後，嗱，見到譚文豪咧就向住巴士站嗰個 shelter 嗰度， 係啦，其實呢個都係 啊，中啦，中啦，係啦。 唔係佢話保護清真寺啊嘛，嗰個老闆， 你睇到啦，係保護清真寺啦，基本上係射人啦。第二就係企喺度嗰啲人係冇示威牌，乜都冇，而係企喺度嘅一般市民，亦都喺第一炮之後已經後退。 啱啱見 行緊嘅咯喎，已經係。 其實我即係我咁樣睇翻，我其實即係 我諗緊啦，即係當其時其實我係打開對手嘅，大家見到我嗰陣時，其實我就係叫啲人快啲往後邊行，即係我唔知啦，即係有少少。即係螳臂擋車嘅感覺，我試下諗翻咧，同人哋水炮車咁，你喺度 呢個無限啦， 呢個無限啦，係啦，你 中一句中眼，中眼， 係啊， 我啲即係成頭，佢甚至乎有啲嗰啲嘅液體入咗去耳仔，所以佢先至點解痛得咁緊要眼啊各樣嘢， 所以開始 即係幫手啦，喺度係洗眼啊各樣嘢。咁呢個啊簡浩明啦， 嚟攞呢個， 我今日都有去警察頭上科， 係啦，你見隔離嗰個只不過戴眼鏡都係冇戴口罩，你見啲人全部冇戴口罩， 係 根本就係嗰啲企喺度叫人唔好搞清真寺嗰啲嘅。 普通市民嚟噶， 唔係示威者嚟噶，係普通市民嚟噶。 見到即係呢度睇唔到啦，即係而家呢個位睇唔到啦，即係容樂會嗰位啊張女士， 張女士 啦嚇，張鳳美女士咧， 清真寺 嗰款，其實嗰陣時做咩咧？佢叫啲人走，有小朋友 藍色清真寺， 有小朋友，小朋友有冇中到啊？ 唔知，因為要問翻佢先，佢喺嗰邊啊，即係佢係第一炮嗰個喺嗰邊度，應該係。咁所以你見到係好誇張，跟住佢咧就有人即刻走埋嚟幫佢手，跟住打佢。咁所以你見到成全部揦曬眼嘅，點解全部 你都好無助喎、啊？ 我睇唔到嘢， 大手板都冇人嚟喎、啊。 睇唔到嘢，咁我又唔知邊個附近，咁我又攞水咯，咪自己攞水嚟到洗咯。跟住你見到阿毛漢係最誇張， 仲未搞掂啊！ 未搞掂啊！佢喺嗰度，跟住好多人即係開始見到幫緊佢手啦，幫佢抹啦。 簡浩明抹咗佢啦。 係啦，跟住其實揸眼機呢個就係我助理嚟嘅，咁跟住佢就即係幫手。 喂，佢都犀利喎！你個助理，佢有冇中到佢？ 哇！得個男 到，真係好誇張，真 係 男精靈。 佢啱啱 大佬阿凡達咯，真係變咗。 係啊，我助理擋喺啱啱喺我後面咯。其實 哦，即係你幫佢食咗， 擋咗嘅，我擋咗佢嘅。咁跟住係咯，你見到。真係好誇張，其實喺之前架水炮車一路過嚟嘅時候咧， 新年唔水，新年唔水， 真係好似成件事係即係洗地咁啊，揾啲藍水洗地咁。 唔係，但我唔明啊，點解佢武裝搭車咧？見到你哋要停喺度，嗱佢真係有帶路嘅效果㗎嘛？ 佢係一個偵察嘅作用， 係咯， 我唔覺得佢係推推開路咁簡單。 佢 推 開路障， 佢係同時係俾後面水炮車嚟㗎嘛？ 但係所以路障俾水炮車嚟， 係啦，係咯，所以佢係偵察嘅作用㗎。 但係嗰度冇路障㗎嘛，亦都冇示威者，冇防線。 有嘅，有嘅，地下係有路障嘅，係有啲鐵欄喺度嘅，所以其實你唔係睇得太清楚，但係有啲鐵欄喺度。 好啦，我就想問一問啦，我琴日睇完之後咧，就我嘅判斷 係 導致到阿毛漢變咗呢個阿凡達咧，就因為你 係我冇。 我覺得就因為警察咧喺嗰個嘅水炮車裏邊，因為佢嘅視野好廣闊嘅， 係 而佢一望過去，其他人佢唔認得嘅，融樂會嘅社工啊、毛漢啊、阿簡啊，佢係唔認得嘅，我覺得係佢就係認得你嘅啫，我覺得 係。 就係射你 嗱，好老實啊！即係我諗翻件事，所以我自己睇翻咧。 第一炮係射唔到你， 我覺得唔係咯。嗱，點解咁講咧？因為第一炮咧真係唔係向我個方向，你見到佢第一炮， 所以第二炮咪保重， 係向住個欄嚟到射嘅。咁即係向住個欄，同埋向住嗰度有啲嘅記者嚟到射嘅。咁甚至乎有一個，我見到你尋日有另外一條片啦，就喺應該係大紀元 啦， 咁就 top shot 望落去咧，咁你見到明顯佢嚟嘅時候，第一炮射埋去嘅時候咧，就真係中閘咁滯， 中閘噶嘛，佢係好明顯係對住閘噶嘛， 隔離有啲人嘅其實，有人嘅，咁跟住佢就停喎，咁我嗰時一望嘅時候。喂，你係嚇鬼定做乜嘢？即係你係咪試槍喺度？ 唔 係 佢有冇講過嘢警告你？ 佢一個其實咧，頭先條片咧，你冇播到聲啦。如果喺我 Facebook 度，你要睇到咧，佢一講就噴啦。即係仲講緊啊，個廣播仲講緊佢已經噴緊嚟死嘅。 即係呢個就係扮警告啦。係 啦，扮警告啦。咁你話佢遠少少有冇講咧？可能有啦，但我哋嗰個位唔會聽到噶嘛。同埋我哋覺得就係話，喂。我哋你見到啦，嗰度得幾個人啫嘛，其實咁緊，喂， 就係中咗嗰幾個咯，就係企喺度。 我哋喺行人路嘅，我哋唔係走馬路，係咯，行人 馬路冇人 嘅 喎， 冇人嘅，根本上冇人，因為嗰啲嘅示威者其實散曬嘅，喺我哋個即係方圓五十米嗰個，大膽講呢句，即係方圓五十米其實係冇其他示威者喺度，咁我哋完全都唔喺度示威。你見到有人攞住個牌咧，其實牌係寫咩？就係話即係 呢個 net 嗰啲 啊？唔係啊，佢都唔係咁啊，佢就係話唔好搞清真寺咁就啦，即係佢寫住有。嗰個寫英文就寫住寫 be nice to Muslim 咁樣，咁啫喎，咁冇嗌口號冇成，冇蒙面，手上冇任何武器冇裝備。 但係琴日警察記者會佢哋講嘛，佢話別無選擇啊嘛， 咪別無選擇，因為佢要揾個藉口射清真寺啩，咁所以別無選擇就揾你幾條友制旗啦。 嗱調翻轉我又唔係好接受佢要射清真寺，我覺得佢射你。 唔係佢唔係射清真寺嘅，問心嗰句咧，我覺得佢唔係即係特登去射清真寺嘅。 佢因為射你，所以射咗清真寺咯。我覺得 我都係咁講啦。佢第一槍肯定唔係射我啦，係咪？ 第二槍嗱，孟加拉嗰個 第二槍唔敢講。 伊斯蘭今日接受咗蘋果訪問，佢話佢係調教完之後再射第二槍噶嘛。 係係係，可以調教人射第二槍。 咁明顯第二槍就係追住你嚟射噶咯喎。 所以我覺得第一槍咧，佢只不過係想 驅散 驅散， 但係驅散之後。佢個視野好清楚噶嘛，水炮車。 其實佢個視野清唔清楚我唔知道，但我知道咧就係佢水炮車上面其實應該係有 camera 嘅、 嗯， 每一個水炮佢應該有嘅，咁佢嚟到控制噶嘛。如果唔係佢點知射喺邊度咧？ 所以睇住個 camera 去射。 係啦，咁所以咧有幾樣嘢嘅，就係、是、第一佢應該係睇住射啦，第二就係話佢第二次調校角度嘅時候就再射啦。咁、嗯、佢射嘅時候其實我諗緊佢嗰個嘅 camera 其實係咪應該有埋錄影嘅功能嘅？應該有 的，有的，你問過有些立法會議員去參觀過水爆車的， 沒理由沒有的，因為很正路而已，是不是、就是、你記錄來的嘛，甚至乎如果你說 我懷疑它是人面識別功能、 哦、那我 一篤的話就追著就是射這個， 可能真的著了燈紅色在閃 頭或者喺頭殼裏邊有一燈喺 度。啊，探問好，探問好，探問好。 係啦，係啦。 我唔知啦嚇呢個，所以即係點解我哋今日去投訴即係警察科嗰度咧？其實最主要都係希望所有嘅證據係保存住。嗱，你唔好同我講話你洗咗啊，係咪先？即係起碼咁樣先咯。咁你話佢個第二槍係咪向住我嚟射咧？其實我而家諗翻起，我唔會排除呢個可能。 嗱，但係 我唔能夠，我唔能夠講話一定係。 睇最大嘅受害者阿毛漢係咪喺你同水炮車中間嗰個軌跡裏邊出現啊？咁啊知㗎啦。 咁我又 毛漢點解會食到應？我就唔覺得警察要針對佢。但係我覺得毛漢就出現咗喺你與水炮車中間嗰個軌道嗰度。 嗱，但係見到我哋咧，其實褪緊嘅，即係佢第二槍嘅時候咧。我仲未喐嘅，你見到即係打開手啦，即係我叫啲人快啲行，快啲行。跟住佢就埋嚟，我就慢慢先至慢慢喐啦。咁、嗯、我諗住就係話 好近咯、啊，同埋 其實好近嘅。跟住即係我諗緊就係話，喂，我慢慢喐，其實如果你係水炮車，你嘅目的係驅散啦，係咪？咁、 嗯、 如果你見到啲人開始走，開始散。 咪停咯， 咁應該停啦，係咪？ 根據警例應該係噶。 咪根據警例，第一槍就唔應該開添啦。 係啊， 我陣間再講啊，呢、這個陣間再講啦，真係係咪先？即係所以你問我，我只能夠講就係話，我唔會排除呢個可能，但我唔會話一定係呢樣嘢咯。我反而覺得係 嗱，唔使戴咁多頭盔啊！ 我真係喎，張仁華話俾 你 聽啦， 你同警察嘅牙齒印，我喺直播都睇唔少啦。 係我哋警民關係， 第一次 我哋溝通啫。 第一次尖沙咀遊行。夜晚黑去到旺角嗰陣時， 係 嘛？嗰啲警察我就一路睇，我同阿卡文講，我話誒，譚文豪快啲走啦，點知就嚟拍你噶啦！你喺度同佢哋，你又 唔係嗰次就佢後面企住一班記者， 你話我已經停緊啦，你仲想點啊？ 喺嗰陣時喺西營菜街裏邊先， 佢已經揸住個麥喺度鬧你啦，已經喺度嗱，跟住咪喐你咯， 冇喐我嗰個位， 之後啊，佢咪警察咪告你呢個代差辦公咯。不是那次， 是那次， 他告 代差辦公那次，是 因為西洋菜街那次嘛，是， 沒錯，沒錯，但是之後還有的，有幾次，譬如在，我都太多次了，唔記得了， 好多啊，你六一二嗰日你都有啦， 六一二啦， 你人又高又靚仔，一認就認到你啦， 跟住喺黃大仙啦，黃大仙又試過有一次啦，即係都幾近， 好似好癲喎，嗰次 係啊，好癲嘅， 嗰次好癲啦，嗰次真係我哋曬， 即係宿舍前邊。 啊！嗰附近咧，其實喺個廣場嗰時， 所以 八月五號嗰日冇。 你冇做冇議員做就大鑊啦。 嗱，問心嗰句咧，我之前做啲訪問我都咁講噶啦，即係如果我譚文豪唔係因為有立法會議員嘅身份咧，神早打咗拉咗後巷打啦， 一定 呢個唔使講。 你同阿撈司機一樣啊。 咁所以個問題就係，所以我點解嗰陣時就係話，我就更加係要善用呢個身份去做應該做嘅嘢，就係咁簡單啫嘛。所以即係你話係咪係？相輔相成咯，即係你有個咁嘅身份，你就應該去做一個合適嘅嘢，甚至你做到嘅嘢。 即係 CSI 一樣， 嗯， 案件重組就講動機嘅， 嗯， 警察犯罪都係講動機。 係、 嗯， 警察點解要去射擊呢個清真寺門口嘅群眾？群眾冇叫囂，冇任何嘅示威舉動，亦、嗯、都喺第一槍之後已經係向後撤退啦。 向側邊咯，冇得向後噶啦， 佢就係行人路嚟嘅，大家記住，佢就係全部係行人路。馬路是沒有人示威的、 嗯、 你想想他為什麼要射呢當然可以說他喜歡有一個玩具出來喜歡虐待下你們有可能他不知道那個是清真寺沒有可能你問我、 嗯、 因為當日警隊出勤的 briefing 一定有 說給他們 重慶大廈 清真寺清真寺是重點他一定知道那個是清真寺 是 但是為什麼仍然要射呢就是因為見到你、 嗯、 我不是講笑我是認真的、 嗯、 那個動機來的 嗯、 動機是什麼呢就是要這個人阻頭阻勢、 嗯、 西洋菜街右左，黃大仙文化廣場右左。好啦，而家落單一條友，佢理得你隔離嗰啲武漢啊、阿簡啊嗰啲邊個啫，佢都唔認得噶啦。所以我就係話佢係有一個絕對有一個咁嘅動機，係佢嗱。如果係我嘅揣測冇錯嘅話咧，其實好恐怖嘅。警察執勤針對個別人士，你覺得而家今日警察會唔會？我覺得大部分嘅人都相信係會。 正如我所講啦，即係我唔會排除咯。但是我必須講咧有幾樣嘢嘅，即係講開呢個水炮車。頭先你講話係咪如果針對一個人啊？首先咧，水炮車嘅使用咧喺啱啱五月嘅立法會上面嘅文件咧，我特登都睇翻曬啦。今日已經其實講得好清楚嘅，就係水炮車係唔能夠使用係針對某一位人士嘅，即係話你唔可以話哦某一個人唔知做緊啲乜嘢，你攞支水炮車嚟到追佢啊？呢個係已經係犯咗本身嘅使用嘅規格規則。另外咧就係有幾個元素先至使用呢一個嘅水炮車嘅。第一就係話係唔係有一個危險喺度，即係嗰啲人啊係製造一個危險喺度，係對生命財產係有威脅嘅。 你唔係啊？你頭先好似麻英捉雞仔嗰個麻英咁，唔係嗰個母雞咁啫喎，張海着手。 唔係啊，就算佢射第一槍嗰陣時候，成班人。 企曬喺度噶嘛，傾偈其實都喺度傾緊偈。 嗰段片一開始就傾緊偈嘅， 傾緊偈嘅。其實我第一日先識嘅武漢，我嗰日我先識佢。 我相信你哋係唔會覺得個水炮車會射你哋。 冇錯，絕對。 所以你先至會企喺度傾偈啫嘛。 你第一日識，咁你而家就係個水炮車就 connect 咗你同個武漢啦。 係啊，同埋咩咯？即係張小姐啦。 係咯。 咁嗱，咁同埋佢係頭先講嗰元素啦。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其實水炮車嘅使用咧。是目的是令到示威者和警方是保持距離。 OK， 係啊，呢個係佢喺立法會議員 答 辯嗰時講嘅。 我就係咁講啦。咁所以個距離好足夠喎。我哋喺行人路路，你仲想我哋點？係咪啊？本身一直都係行人路啦，係咪？咁所以即係如果你用頭先嗰啲嘅元素咧，其實佢哋係非法使用水炮車嘅。係。如果你問我啊，佢哋係違反呢一個嘅所有嘅指引而使用呢一個嘅水炮車。仲有喎。我不知道他加入這些的即化學劑啦，即那些東西 比例是怎樣都不知道、啊、 不知道，同埋究竟是不是當時控制操作的人是即時可以決定的。什麼意思呢？就是說 即是教多少 percentage， 是啦，第一教多少教落不落，他會不會是可以、哎、就這樣噴水，第二個 level 呢就是加藍色東西，第三個 level 呢就什麼都倒下去。 如果根據這個孟加拉的受訪者呢、這個即係回教嘅回教寺裏邊，佢話佢當時佢唔係喺鐵欄出邊，佢喺回教寺出即係個樓梯 入邊 係啦，佢就見到個水炮車係調節嗰支水炮先頭先射嘅。 佢調節調節角度咯，我見到係。所以我就係頭先咁講，就係話如果係咁嘅話，咁呢一個已經係最高 level 噶啦，係咪先？即係你水加藍色，再加呢一個嘅催淚水，係咪最高 level 噶啦？ 你 咁你做乜第一嘢就咁樣啦？係嘛？ 立法會議員參觀之前係發生過韓國一個農民被水炮車打死， 冇錯啊，冇錯。 係當時係近距離，你諗下頭先我哋睇嗰段片，嗰、那個水炮車同你哋嘅距離係幾咁危險？我不明白佢如果真的有指引，不是只是嗰個化學成分啊， 個距離啊， 而是個距離啊，我覺得你武漢點解會興到咁啊？我話俾你聽啊，仲加埋嗰啲嘢一嘢打埋嚟，入眼入鼻入耳，你諗下。 同埋如果佢真的有頭先所講嘅camera 咧，我不知道可以對得有幾清楚啦，或者幾近啦，你都會見到武漢係一個佢係一個73歲嘅老人家嚟。 喂，如果佢有心臟病，佢有其他嘅 73歲老人家 問題嗰陣時候，你諗下會點啊？ 同埋， 喂，大佬黐線嘅啲警察真係 黐線，因為你噴咧，其實因為嗱，我必須講啦，即係小弟第一次中水炮車啦，其他嘢好多都中過啦，警棍中過，呢一個嘅胡椒噴霧 啊，警棍啊呢啲全部 警棍啊，TG 啊嗰啲全部捱過，但係即係對於我嚟講，水炮車真係第一次。其實我唔知道係會射埋嚟，係個受傷程度係點嘅，即係唔係講緊佢啲液體有幾乸個問題。 但 係 佢衝力大唔大？ 其實大嘅，其實大嘅。我後屘即係後屘係有啲痛嘅。後屘 佢阿譚文豪中喺段片睇到佢唔係最硬嗰下。已經唔係 我有少少打側嘅啦，因為 係側側地嘅， 即係已經射咗噶啦。 我已經有少少打側，因為 但 係 武漢佢係直情係趴住喺嗰個鐵欄度，佢係背脊仲好硬嘅喎。 係啊，係啊。另外阿張小姐佢都係即係融樂會嗰位總幹事咧，佢 今佢頭先講咧，佢話原來佢條頸，佢係射佢條頸，佢跟住佢話佢翻到原來佢都好痛，但係因為咧嗰陣時嘅痛咧唔係好分得清楚， 乸定係痛定 係 衝 嘅，係啦，所以我就係夜晚黑即係開始退咗少少嗰啲嘅液體之後，其實佢最慘咧就係整甩咗之後咧，你濕翻水咧佢又再攬 啊嘛， 係 啊係咁樣嘅， 咁所以咧就去到。即係當晚咧，星期日晚翻到屋企，即係沖咗兩次涼之後，跟住後屘就覺得啊，點解仲痛痛地嘅？我初時以為係嗱，跟住後屘發現，咦唔係喎，其實原來係 即係好似中拳咁啊 嘛，係咯，原來係咁，不過係大範圍啲咁解咯。咁所以即係你諗下，即係我某程度上即係未去到七十幾歲啦，但我完全想像得到，如果一個七十幾歲嘅老人家，佢真係咁樣射。中一啲嘅要害位咧，佢真係可以好大件 事。所以武漢好嬲啊！武漢亦都成功爭取到鄧炳強承認呢一個警隊係全亞洲最差。 我諗好簡單，你問我以警察嗰種嘅，即係佢哋嗰種跋扈啊，由雨傘運動五年前到而家。基本上是所有政府部門退避三舍，而家管埋鐵路，就嚟管埋醫院噶啦。 嗯， 係嘛？佢點會咁樣跪啊？如果佢唔係所有嘢錯曬嘅話， 係所有嘢錯曬嘅。點解咧？因為好簡單嘅啫。嗱，頭先講過嗰個使用水炮車嘅元素係啲乜嘢啦。咁第二啦，就係話頭先講過啦，就係要有一個嘅犯罪行為喺度出現啦，同埋係一個暴動嘅狀況啊，騷亂嘅狀況係咪？咁好啦。咁如果你話當其時使用嘅時候係一個暴動嘅狀況，又好似佢咁講，即係一個有呢啲暴徒喺度。 啊，唔係喎，所有當日被拘捕嘅冇人起訴暴動罪嘅喎。 嗱，唔緊要啦，你話係暴徒啊嘛，佢後屘佢咁講啊嘛，佢話誤中青身子就係因為要驅散前面嘅暴徒嘛， 要保護青身子係啊。 嗱，呢個就點解武漢咁興嘅一樣嘢啦？我陣間再講。 武漢都變成暴徒咯。 係啦，嗱好啦。咁如果你認為當其時我哋係進行一個嘅犯法嘅行為嘅話，你水炮車經過咗啦，其實之後咧條片冇影到嘅，係啦，因為其實後面嗰排咧就係警察嘅防線， 嗯， 揸長盾嘅，咁嗰班嘅防暴就上咗嚟嘅，經過我哋係好似當見我哋唔到繼續行嘅。 哦， 嗱咁如果 我諗有震下震下喺度笑啦，我諗啲盾喺度震下震下， 嗱我唔理佢啦，又唔敢留喺度啊。嗱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你認為我哋呢班係一班犯罪者嘅話，你應該捉我哋啦，拘捕我哋啦，係咪？嗱又或者如果你認為我哋企喺青真寺其實係諗住佢咁講嘛，保護青真寺嘛，即係我哋會 青真寺係啦。 話青真寺嘛，咁你更加應該驅散我哋，唔俾我哋留喺青真寺喺度洗眼啦。嗱，完全唔合理嘅，你咁樣行過咗，咁所以你點講都講唔通噶啦。而武漢點解咁嬲，而我哋個個人都覺得係好過分嘅咧，就係話你走去所謂嘅致歉，對青真寺致歉啊，但係你個講法就係話你自己打俾武漢。就話係即係同佢講對唔住 ，unfortunate accident 嚇，亦都有亦都 apologies 嘅，係有嘅，係有嘅。但係咧，你出嚟講嘅時候咧，就話哦，向清真寺致歉，因為當其時誤中清真寺嘅原因咧，因為要驅散前邊閘口嗰班暴徒。 咁啊，武漢 咪暴徒咯， 咁我哋咪全部暴徒咯， 係咪先？暴徒咯， 係啦，我哋全部暴徒，咁變咗全部暴徒， 你拉曬佢， 你拉曬我哋，你拉我哋啊嘛！ 而且嗰個莫俊傑呢個巴奸嚟嘅，呢個巴基斯坦裔，佢就喺度話啊嘛，佢話要保護清真寺啊嘛，大佬，即係保護份邊個？保護份你哋 暴徒咯， 係 咯， 咪就係咯。 但即係最荒謬嘅地方，其實我哋點解出現喺清真寺咧？就係保護清真寺咯， 咪就係咯。 之前真係好多嘅網上邊啊、留言啊、改圖啊、 大風向， 你哋就係聖殿戰士其中一員啊嘛！你哋 係同埋有啲就係話啊，驚咩咧？就係驚啲警察真係有辦事 威者啊嘛，跟住假和事威者。 其實唔係話冇喎。嗰日其實喺之前咧，你見到尖沙咀警署啦，咪就係有一個著花 T 恤、花恤衫 嗰個咪啊，同阿習總對佢話 係啊，嗰個葉劍文啊，嗰條友叫做個葉 係寫簡體字，你係正式警察 啦，就係嗰個啊嘛。真係有㗎， 收尾佢著花恤衫、紅帽仔、咩背囊， 係啊， 一個示威者咁，收尾入咗警署咯。 係啊，叫佢入嚟啊嘛，叫佢入， 因為啲人去私了佢 就係咯。 係咁，所以就係話當其時我哋係擔心呢啲嘢，咁所以點解喺嗰度出現？ 嗯， 而我哋係唔係話特登約定嘅？正如我所講，武漢我係第一次見嘅。簡浩明，我第一次見嘅，跟住 融樂會啊，融樂會， 我之前可能某啲場見過，但我真係唔認得佢啊。佢嗰陣時見到我先至介紹啊，我係融樂會啊，飛行神咁樣，咁我先至哦哦係啊，咁啊握手，跟住先至識佢哋。 我黃慧芬可能認得多啲， 即係佢之前嗰、那個。 之前嘅，哦，係啦，之前嗰個而家咧，係、嗯、啦，所以嗰陣時喺度就係咁嘅情狀況咯。咁所以我哋唔係一班話啊，我哋約埋一齊去做乜嘢嘅人嚟嘅。係。咁跟住就係行，即係叫做喺嗰度啊，叫做支持下得啦，睇下有冇啲咩問題啊，嗯、即係確保唔會有人喺度扮示威者攻擊個教個清真寺咁樣。 即係呢個就一計不成 嘛， 就即係就叫做係誒嚇發爛渣啊嘛，叫做係。 係啦，咁跟所以我覺得警察咧，即係頭先誒阿細良兄你話，即係係咪因為我咧？我正如所講，我覺得唔係，但我唔排除係我第一。第二咧，我反而覺得多啲係似咩，就係、是、話。我在度架水炮車咁威， 大 Q 曬咯！ 我大曬咁，你仲企喺度做咩？即係嗰種咯。但係嗰度記者其實好多記者嘅，你見到嗰度、嗯。只不過啲記者反應，佢哋都冇諗過射佢哋。如果唔係就嗱，其實而家暫時咧，我係揾到除咗我嗰條片之外咧，如果以拍片嚟計咧，仲有另外三條嘅啫、嗯。一個 BBC 嘅中文網，大紀元同埋另外一個我唔記得咗。啱今日我助理抄到一個網媒，佢就喺另外一個角度過嚟嘅。不過佢都唔係咁影到第一擊嗰下，佢影到之後。 這個端傳媒是在另一邊，他拍了很多照片，其實是 他就拍片咯，暫時我在網上只看到這幾條片、嗯、 但是紀元那個也很清楚的、嗯、 那個是 Top View 的 那 個航拍、那個 很清楚、 啊、 然後第一槍就是那個旁邊、啊、跟著就追著你了， 我想那個未必是航拍，因為你聽到人說話， 我估計是在上面吃東西的友仔、 哦、有人在說話的， 但係佢好正宗嘅喎， 佢好正宗，不過佢講緊嘢嘅，你聽到有人講嘢。 我而家佢 zoom 得好好近咯，一係就係、是、 嚇。唔係，但係你點講都冇得好講噶啦，你成條街根本上係、嗯、即係冇嘢嘅嗰度，咁你點解咁樣做咧？啱唔啱？即係除咗係，哎呀，我係警察，我大曬。咁、嗯、但係我同意嘅。 咁但係你會唔會主動出擊打俾阿鄧炳強咧？要求佢道歉， 我真係冇佢電話喎。 但係一傳好似有嘅，應該48樓啊嘛。 佢電話啦，算吧。 問下無案我咯。 即係我覺得呢啲人咧，即係你有心道歉，你咪去公開道歉咯。正如我所講，唔係淨係得個無案，一個無案出事啊嘛。咁而家前面嗰排人， 今日去嗱，你哋去警總都四個啦，係、嘛？ 啊，五個，其實五個嘅，第五個唔想出鏡嘅， 都係受害， 都係受害， 受害者係個女性嚟嘅， okay. 一個女士嚟嘅，咁、香港人咁啊，所以你見到成件事，你個道歉又得意喎，你道歉啊，即係私了喎。 嗯、 你叫我哋唔好私了，你自己走去私了喎。 佢射你都係私了啦，我覺得。嗱，我想話你今日晏晝同阿毛漢去呢、這個即係、就是、警察投訴科嗰陣時，你覺得佢哋態度點？ 因為投訴科冇嘢㗎，你嚟到咪照 take order 咯，冇嘢㗎喎，佢會俾個咩表情你啫，係咪先？咁但係即係我哋係分別係入咗五個嘅投訴啦，因為五個唔同嘅人啊嘛。係、佢哋都好奇怪，即、就、係、是、可能佢哋即係冇咩點溝通過定係點？佢哋嚟到喺我園，邊個投訴？五個咯。 嗯， 五個點投訴乜嘢？水炮車射我哋，跟住話嚇射曬五個，五個都喺現場啊！當其時係啊，五個都喺現場。 佢完全不知情，唔係嘛？扮傻啫，我覺得。 喂，咁冇需要扮傻啊！要投訴就投訴曬㗎啦，係咪先？咁所以我哋都即係五位一齊去投訴啦。咁我亦都會遲啲係提供翻啲片啊，咁嗰啲嚟到交俾投訴警察科，咁等佢愛嚟做翻。 咁我想問佢呢個水炮車喺外國引進㗎嘛？ 係咩話？ 喺外國引進㗎嘛？ 法國，如果冇記錯，如果冇 其實係咪應該將呢個 case 咧 file 一個 complaint 去法國？ 係啊， 呢個水炮車製造公司咧 misuse 咯， 係啊 misuse， 係 misuse 咧呢個咧係要禁止香港警隊繼續使用。 係啊係啊，嗱我知道亦都有啲人係同緊嗰邊法國嘅國會嗰邊係有提出， 係要話俾佢聽，因為嗰個係死人㗎，我覺得真係 係啊，同埋唔知係點調教啊嘛，即係佢我相信我哋嗰個 如果你係高濃度咁近距離射入去， 唔係我覺得佢個水壓仲可以加大添。 我話如果無 可可以加大， 唔係背面啊，而係佢向住個水炮車兜口兜面咁射落。 或者企好，或者咁講咯，唔需要或者個水炮車，佢射跌佢都係大件事。因為老人家七十幾歲跌落地下，真係唔係講笑嘅，係嘛？仲要如果你跌落地下，可能有嘢損咁。 武漢最嬲就係嗰個叫做係西九龍總區指揮官 卓 海 嗰條友咯， 係啊，佢就話等緊暴徒道歉啊嘛。 暴徒就係講緊佢哋， 即係等緊你同埋等緊武漢道歉咁樣啊嘛。但你哋唔係報歉，你唔係道歉不特止，仲要投訴佢，係嘛？即係我覺得無漢而家唔係爭取緊阿鄧炳強啊，或者係盧偉聰，係應該起碼要呢一個阿卓孝業出嚟掌嘴先係喎，大佬，係咪啊？即係你而家講呢啲咁嘅嘢，喂，佢哋真係亂咁講冇問題噶嘛，係咪？ 唔係你見到咧，其實喺對於警方嚟講咧，你見到佢哋係極度緊張嘅。 係、 即係點解咧？你想點解讀呢件事？ 嗱，我覺得咁嘅幾樣嘢。 我覺得唔係， 我覺得唔係， 絕對唔 係。幾樣嘢啦，第一就係、是你喺咁短嘅時間之內，其實嗰晚係未完噶嘛啲嘢。佢喺未完嘅時候、就已經係先喺網上出咗聲明。 嗯， 係咪？跟住就揾 余海軍又去啦， 係啦，揾幾個人就攞幾個桶，攞條毛巾去抹五分鐘， 係啊， 就 selfie 添，仲 有 selfie 啊咁樣， 真係無恥到咁嘅地步。 一個女性著件短袖衫，著住鞋，唔包頭咁行入一間， 有著鞋啊？ 佢行入去有著鞋，有著鞋。 阿林鄭入去都冇著鞋啦。 即係你諗下，即係你有幾聰明啦？同埋我覺得喂，真係慘，香港叫做國際都會，即係我哋啲警隊係咪咁無知到咁嘅程度啊？ 我知，我明點解啦。因為習大大而家搞緊一帶一路啊嘛，喂你得罪曬呢一個清真寺一帶一路嘅回教徒，你仲有運行嘅？ 嗱，我覺得幾樣嘢嘅，即係我估啦，我猜測啦，之前我講就係話點解咁緊張咧？即係我唔覺得話咩聖戰啊嗰啲，其實你搞清楚伊斯蘭教唔代表 IS。 我覺得是一帶一路咯， 唔係嗰樣嘢先啦。首先大家搞清楚， 可能阿葉柳搞唔清楚， 係啦，即係黐線嘅。第二樣嘢咧，我覺得就係話喺先講個本地化嘅嘢先啦。本地化嚟講咧，其實傳統上嚟到講係少數族裔咧，少數族裔咧都係叫做傾向建制派嘅。 油尖旺馬力 傾向嘅， 馬力咪就係民建聯嘅咯， 係啦，傾向嘅， 係啊， 傾向嘅， 印巴都係傾向，都係 冇錯啦，冇錯啦。但係因為你呢個事件咧，係涉及咗佢哋即係最核心嘅嘢係宗教， 哦 ，OK， 宗教啊，嗰樣嘢，哇，你拆我祠堂喎，即係等於喂你冇下句講 嘅。所以你見到毛漢就係180度轉變，佢以前就覺得警察係最 咪住咪住嗱，首先毛漢並非一個回教徒， 係佢 並非一個係啦，係佢唔係一個穆斯林嘅，所以又要搞清楚。但是你是很觸動到少數族裔一個很核心的一件事，個宗教嗰樣嘢。好啦，咁而而家林鄭的政府其實都即係散曬㗎啦，佢哋支持者都散曬㗎啦。咁你諗下啦，佢仲要而家呢一班嘅頭先所講嘅少數族裔，如果再係分離嘅話，亦都係覺得開始人哋會諗，喂，點解你咁都得嘅？其實林鄭都有睇片嘅啫嘛，分分鐘林鄭而家有睇 live 添啊， 睇緊， 係咪？ 其實而家 即係你諗下啦，你咁嘅情況之下，你係要止血嘅，係要盡快止血，因為你點講都講唔通嘅，冇可能係你啱嘅。 大問題就係 冇可能你啱。 但係其實佢都錯咗咁耐咯， 唔係嗱， 由六月錯到而家， 係，但係佢 多一單唔多， 但係佢得罪嘅人唔係本身鞏固咗嘅支持者嘛。你明唔明啊？即係你爛船三忽釘， 即係得罪黃絲就冇問題。 係啦，你而家仲要掹， 而家得罪藍絲， 係啦，你再掹多個釘。 嗱，八二開啊嘛，佢嘅民意係八二開，咪八成係 三十萬伊斯蘭， 係啦，就兩成係藍絲。咁好啦，而家兩成裏邊再叫，喂，咁啊邊個又阿麥美娟又要講粗口噶咯喎？ 跟住下一樣嘢咧，就係咩咧？就係即係穆斯林世界咧，都係你睇新疆，其實你話。會唔會話發動聖戰？如果係就發動咗添啦，應該。 新疆咁多伊斯蘭被迫害都唔出聲啦，班友 係咪先？好啦，好啦，咁你諗下啦。但係香港係唔同噶嘛，香港永遠都俾人哋覺得係即係自由啊、 包容 啊、包容啊。咁所以香港亦都有唔同嘅種族啊，有唔同嘅宗教噶嘛。咁如果將呢兩樣嘢覺得，哇！你其實香港同大陸完全冇分別喎，而家你扯到埋。穆斯林，你咁樣對待佢嘅，或者係佢哋如果啲咩民情嘅話，咁其實係牽動咗嗰樣嘢嘅。 但你覺唔覺得佢有少少 over 咗咧？今次即係嗰個姿態上。 嗱，我諗咧， 嗱警察去躲雨，我都可以理解。但係林鄭出到，然後再揾埋鄧炳強打電話， 我諗係重藥。重藥嚟嘅，點解咧？係啦，一劑過， 一劑 唔好斷尾， 但 係 都斷唔到尾喎， 尾喎， 佢都連頭巾佢都唔攬，大佬真係。 唔係佢斷咗㗎啦，佢某程度上斷到啲㗎啦，佢只不過係即係而家佢解決唔到嘅就係。 即係佢搞掂咗呢個清真寺入邊嗰個教 習。係啦，佢搞掂咗所謂嘅宗教嘅問題先。 教頭係啊， 而家係搞，而家係問題有少少係種族或者係，喂，點解你支持警察撐警嘅人，你就同佢道歉啊？但係佢其實佢攞個位都冇問題嘅喎，即係對於佢哋嗰班人嚟講啊，我得罪你黃絲咪得罪你黃絲咯，仲好話俾人聽，喂，原來 藍絲就有道歉， 藍絲打橫行都得， 係啊，喂，以後我都著翻， 我要你保你， 而且藍色嗰件 I love Hong Kong， 問題就係話而家仲麻煩啊，因為你見到屈榮賢就係不滿啊嘛，喂，你起碼你而家你360係咪要道歉啊？係嘛，中銀嗰啲係咪要道歉啊？喂，你其他嗰啲受牽連嗰啲啊，俾人哋裝修私了嗰啲係咪要道歉啊？佢而家講呢樣嘢， 你有睇佢啲嘢㗎？ 唔係啊，有人傳㗎嘛，我冇睇 要㗎要。 睇嘅，佢係代表西環， 佢係代表咗個兩成藍絲啊， 同埋佢代表西環嘅風向，佢唔係林鄭啊，佢係西環嘅風向， 所以呢個大鑊啊，嗱，你以為佢斷尾，偏偏就唔係，你以為佢落重藥咩？佢哋係半天吊啊，因為如果即係好似以前利是薯片有一句口號話齋，我請得你一個人食嘅話，咪請咪全部人食，喂，咁其他人點算啊？喂，好唔公平喎、啊，大佬！即係等於對面聖安德烈堂咁樣樣， 又中嘅， 係啊，佢又中嘅，係咪先？你仲有天主教徒添，即係你阿林鄭，喂，你好唔公平喎、啊！你真係覺得人哋好恰啫。 嗱，同埋我自己咁睇喎，以政府強硬咗咁耐，由六月一路到而家，係 啊， 從來冇道過歉。 啊， 而佢今次突然間跪得咁緊要咧，我覺得警，如果我係警隊，我係好。即係會失常，我覺得自己會被將會被出 名。我本來好期待咧，嗰個姓林嗰、那個即係福利部部長會走出嚟話林 鄭。省仔康樂會不代表我。 我驚我驚林 大總統 不代表林鄭不代表。 仲有林總統啊，林劉澤基警務處長咧。 唔係嗱，我咁睇嘅，呢一個咧係即係幾環嘅。嗱，我唔會單獨睇呢一件事嘅，我反而其實你睇到咧過往呢一兩個星期咧係轉變咗嘅特區政府。 哇！阿譚文豪直播去到34,000+ 三萬五啊，而家就三萬五啦。 呢個係你哋啫， 果然真係有靚仔，真係唔同。下次都係要揾你。 我想講咧，係有扣連嘅，即係近排發生嘅事咧。由幾時開始咧？林鄭開始喺個 weekend 嗰度咧，開始話我係撐警隊一個機構， 我唔係撐個別， 唔係撐曬所有，係啦，開始轉啦。 係，我知。 跟住你見到咧，而家區議會選舉冇 DQ 人。 左部咪喐， 暫時 咪喐選舉主 任。而家得一個嘅啫，得一個係阿黃之峰高危啫。 朱海迪都過埋啦。 嗱，你諗下，朱海迪都過埋。 係啊， 有好多人都過咗。 嗱，即係等於咧，如果係咁樣嘅話，喂，林鄭成日都話啊嘛，好驚釋出一啲錯誤嘅信息啊嘛。咁出年阿劉小麗係咪可以復出咧？ 嗱，呢一個咧，再後話。但係我想講咧，呢啲嘢全部係扣連嘅，即係頭先講嗰啲嘢，唔係今次單一林鄭跪低，佢係利用呢一個機會。 清真寺事件。 清真寺事件話。告訴人聽， 要問責， 我是願意問責，我是願意到， 錯誤認 嘅，係啦，跟住亦都係俾警隊睇到，其實佢亦都係俾。 當佢一跪低，警察就冇得唔跪。 係啦，你唔通你真係譴責林鄭咩？你唔好玩啦。 所以阿鄧炳強咪要打電話俾阿毛安咯，就打俾你。 跟住佢就逼阿炳權。咁咧就要打俾毛漢道歉。咁喺警隊， 我諗個電話可能坐喺隔離係阿林鄭。 咁我唔知啦 嚇。speaker phone嚟 嘅。咁所以咧喺前線嘅警員咧。其實唔係癲，其實反而會覺得轉風啦，開始。 點解琴日喺元朗咁癲咧？ 轉風， 佢變 condom 啊！佢驚。 係啊， 係轉風嗱，所以咧就 當個政治風一轉，佢哋打得癲嗰班友點解唔發癲啊？ 所以頭先你講個問題咧，就係話點解佢好似咁重視清真寺事件咧？除咗頭先講嘅原因啦，世界關注啊， 我覺得假嘅嗰啲，我覺得 即係嗰啲有嘅。 哦， 但係你睇到咧，你睇到咧頭先嗰啲一扣扣咧。其實是做緊呢啲嘢，所以你呢一個區議會選舉咧，我自己覺得咧，嗱，我唔知去即係西環啊、特區政府啊，有冇北京啊角力啦，嗰樣我唔理啦。但係你睇得到咧，其實我之前我都有講，就係話區議會選舉咧，如果你夠膽取消區議會選舉咧，其實是軍政府嚟， 係 你先包庇暴力，包庇警方使用武力，跟住再出現一人立法， 係。 用緊急法，我話就係我説嘅就是 王。其實而家五大訴求冇錯㗎，因為你而家要都係要撤回緊急法啊嘛。 係啦， 係啊， 一人立法，皇帝咁樣，軍政府咁樣，我係立法立法。下一樣咧就剝奪投票選舉權， 咪就係阿劉澤基講嗰啲嘢嘛。 劉澤基同阿省長康樂會主席都係講㗎。 佢話將民陣同埋連登列為恐怖分子啊嘛， 係啦。嗱，即係呢一啲嘢咧。其實你見到在之前大家都是一個某程度上擔憂，而林鄭而家見到佢睇得到呢一個嘅區議會選舉其實好緊要嘅，點解咧？佢已經唔係講緊贏輸嘅問題，而係我相信大家都會明白，如果嗰啲啲手足再升級，又或者候選人出事嘅話咧，其實林鄭係好大條道理。 嗯， 喂，我點樣公正啫？我譬如我400多個候選人，有100個俾人打過嘅。 而家都打到好多個啦， 係咯。 而家打嘅係黃絲咋？ 唔係又咁講，又咁講。而家所謂嘅襲擊，其實過往嘅區議會選舉、立法會選舉其實都有嘅。 哦， 其實區議會選舉真心講嗰句，不嬲都有。同埋而家嗰啲襲擊係講緊 個阿伯啊、我阿姐啊，現場衝突唔係話一種咩？當然有人俾人報啦，係咪先？岑子傑嗰種俾人報，但係佢個原因唔係因為參選區議會嘛？ 佢因為組織 一個遊行，咁有少少唔同。但係孤物論點都好，但係問心嗰句，如果一個社會你諗下啦，四百幾個選區真係有100個選區嘅人都俾人打過，你真係冇可能進行嘅喎。 但係我自己覺得而家最黎明前最黑暗喎，點解咧？如果兩條路線啊，假如林鄭想緩和局勢， 係佢想緩和局勢， 亦都想出到街啦，自己都佢而家其實好大鑊㗎，佢連立法會都去唔到。 咪係咯，咪佢琴日 我諗佢好大衝擊㗎，對佢嚟講。 佢琴日去清真寺，咪日咪係咁俾人小老母咯。 係啊，係啊。咁你諗下，如果佢當回復翻一個正常嘅管治，而而家個形勢係令到佢冇辦法做得到。咁你睇到成個工聯會西環系統，你睇到啦嗱，由左部開始指責呢個嘅選舉主任。不去 DQ 那些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候選人，跟住你見到襲擊岑子傑，再在大埔連龍場湯土，都是志在示威者再激進一點，是吧？如果沒有其他理由的，其實我覺得根本即是說兩個司令部裏面其中一個司令部是想個局勢再升溫，然後出動更多的緊急條例，容許這個警察更大的權力，包括封網，包括去執啲傳媒，包括上門拉人，甚至是咩呢？就是以往做不到的事全部做完， 越玩越癲， 越玩越癲。這樣的話，如果警察現在在現在的局面，他不懂得判斷的形勢，他會很大鑊的，其實。 我所以我覺得就是說呢，他 你看到有一個勢力都是 push 緊不要選舉的，其實是的。 但是我發覺呢，現在落街呢，我是有見，因為我剛剛其實就去拉完票，在黃大仙那裡幫兄弟。 你不是選這個Popo 嗰度嘛？ 唔係我幫手拉票，開街站。係起碼 要對付警嫂， 咪起碼係見到對家喺度。 係 起碼見到對家， 即係 campaign 緊嘅佢哋。 係啦，之前係最驚係咩咧？成日都話喂隱形唔見咗喎，都唔似選咁啊，咁係最驚嘅。因為 你起碼佢有重力先， 即係佢可能已經收到風，一定冇啦，一二四， 做嚟 冇 為啦， 係 嘛？ 唔使做啦，係咪先？但係而家你起碼見到對家嗰啲人咧，係真係走出街嚟到拉票，咁咧其實可能就係撥吹唔起啊，即係嗰樣嘢。除非你話有啲嘢升温啊嗰樣嘢。嗱，對於林鄭政府嚟到講，佢有咩好得過？當然啦，唔係最理想啦，兩 佢梗係想選舉進行啦， 佢想選舉進行。他想啲人係注視翻自己樓下個區， 起碼泄咗道氣啦。 泄道氣投票啊，第時輸，第時贏翻翻嚟嘅啫。啊，咁咪下屆咪咩咯？又俾劉江華係10亿10亿咁樣派落地區咯。 四年之後贏翻翻嚟， 四年之後贏翻翻嚟啊嘛。咁但係你起碼你隔咗一段時間之後，去到11月底嘅時候，咁可能好多人都落咗道氣啦。仲有另外一樣嘢，林鄭啱啱嗰個 VN 係講另外一樣好緊要嘅嘢，就係呢一個嘅獨立調查委員會。嗱，佢講咗個程序出嚟乜嘢？其實已經係寫喺， 我覺得等監警會 suggest， 等監警會寫出嚟 個報告裏邊， 個報告裏邊或者係裏邊覺得有啲 建議， 建議係點樣？佢就借呢一個 借咗落監警會嗰度。 監警會啊，監警會都覺得有啲原來係查唔到喎。市民當然係唔收貨噶啦。 咁你要搞彎呢一個如意算盤嘅話，你就要搞政變先得噶咯。 你做咩要搞彎佢？嗱，咪先， 唔係即係有啲 咪先咪先嚇。我唔知你搞彎意思咩先嗱。作為 搞彎呢個清算啊。 作為即係對於香港嚟到講，其實係大家想見到嘅咪件事。 我知道，但如果我係 Popo， 我梗係唔想見到。 唔係 Popo 就梗係唔想啦。咁但係 所以我咪更癲咯，打得。 但係所以佢而家咪用咗阿鄧炳強出嚟咯。 所以點解個水炮車會咁樣射咯？ 嗱，佢咁樣射可能係前線嘅問題，但係一定唔係上級叫嘅。我相信啊，我好難相信上級會叫佢射清真寺啊。 但係你而家見到係咩咧？唔係白叔三出事啊！好多時係前邊嗰啲， 同 睇到琴日元朗都係 同意，所以而家佢咪利用呢一件事啊，清真寺呢件事件啊，嚟到製造翻、定立翻一個應該有嘅權威，因為其實而家又交接啦嘛 ，CP 係咪？盧偉聰交接噶啦嘛，咁交接嘅時候，佢必須要俾警隊有一個感覺上就係話啊，換新裝啦，係咪？ 即係新氣象， 有新氣象要改變啦， 咁要先處分咗。省仔康樂會主席先喎、 我覺得你唔覺得佢冇出聲咩？呢一排 佢可能呢一兩日居落著數，而家等緊陣可能 呢一兩日哇，佢講咗冇幾耐咋？ 佢日日出嚟噶嘛，係咪先？所以咧，你可以睇得到咧，係幾微妙嘅關係嘅。佢利用我自己覺得咧，林鄭係利用呢件事件嚟到再建立翻阿鄧炳強應該有嘅一哥嘅勢。 係啦，即係我一路都覺得嗰件事嘅 而家嘅姿態 over 曬 嘅，嗯，係啊 ，over 曬 嘅 ，over 曬 ，over 曬。但係問題佢加持咗佢嘛而家， 係啦， 即係話鄧炳強都要道歉嘅時候，你前線嘅時候，你就自然覺得當然有兩個樣嘢啦，一個就係要反抗，另外一個就做信民啊頭啊咁啊咁咯。 要有人孭鍋㗎， 鍋就一定有人孭嘅啊。仲有冇忘記有個叫盧偉聰，而家就退休，咁第時啲鍋咪喺曬佢度咪得咯。 仲有一個翻閹嘅劉業成。 係咯，走啦！ 我覺得走㗎啦，即係劉業成就係翻嚟專登孭鍋嘅， 肯定係啦。 又唔可以話完全孭鍋，佢係用佢嘅強硬手腕嚟到做咯。你見佢一上咗去之後，其實硬得好緊要啊，完全唔同嘅。以前對付示威者係警察喺前線， 哦， 對峙先嘅。 港鐵變黨鐵咧，就係，是，劉業成之後 都係啦，都係都係啦。所以你見到係將呢啲人全部擺曬上台，咁，到時咪清算咪呢啲咯。咁，有乜嘢啫？你唔通拉坐監咩？ 同埋劉業成係狂用速龍噶嘛？ 狂用速龍啊！ 一上場之後， 催淚彈狂用 啊！同埋佢之後，你先見到咧，鋪後面嗰個頭盔上寫住 I love Hong Kong Police 啊！ 而家有五星旗添。 係啊，有五星旗啊，黐線到咁啊，真係！即係佢哋擺到明話俾你聽，我唔係冇位寫 number， 我就算有位啊， 我都黐個五星旗喺度， 我都攞嚟做政治表述，吹咩？就是这样嘛， 啊，所以我觉得即其实警队 是一个几冇规矩的组织的， 大佬散仔管 的。是没错，最大问题就是给了前线警员作为一个牵动。啊，你看到即白衫那些其实可能都是被他牵着走。 我觉得我自己一直都这么看的，我觉得。你问我由英治时代一直开始呢，警察的那个的管理呢 rank and file 其实呢就不是那么松散的。 是当然了。 但是呢，我相信呢就是西環的警政聯絡處呢就滲透了警察的工會，而借呢林慧思事件，所以我說為什麼屈榮賢，林慧思，林慧思事件裡面普通的嘛，全部都是西環系統的，為什麼呢？因為省仔康樂會的班友根本上在警隊裡面就是沒有地位的，因為他們是原座級而已，喂大佬，一個警署裡面幾多個人高級過他們，是不是以往出來說話是什麼呢？就是這個督察協會，而家都收曬聲啦，係咪嚟嚟去去就係變成呢啲劉澤基嘅光頭警長，根本上就係個黨媒去捧出嚟嘅一個咁嘅蛋散人物嚟嘅。你看在呢啲嘅高層眼中，根本就最憎恨就係劉澤基，甚至比憎恨譚文豪更犀利。咁你諗下喺咁嘅情況下邊， 講我可能我唔係啲人唔咁憎 你，唔係頭號敵人啦，肯定 係咪先？ 肯定你唔係頭號敵人。咁你諗下啦，即係話佢哋用呢個下克上。下克上的情況其實在日本的軍國主義裏面出現過的，以為什麼他們這麼瘋呢？日軍是因為他們的少壯派軍人是下面採取行動先，然後在關東軍在918等等這些捏住日本的大本營，是要 follow 他們做的事，香港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你問我，如果你站在前線你一定知道的，最失控的那些根本就是前線的警察，是不是拉都拉不住的，有時候你見到的後面有些人夾硬拉走他們的，是要 是，啊， 去到這樣的情況。那你下克上的情況你不改變的話，你整個政府是被前線警察 hijack 了，啊， 其實很多的，即公務員的團體呢都有跟我說，其實在過去呢，西環是做了很多事情來到即統戰這班的所有工會， 喂，整天上去大陸 是啊， 花天酒地， 是 啊，我告訴你， 他叫我呢，即是這個，我想是怎樣寫這條票即是這條質詢下去，他說你只要寫一寫，究竟去問他，究竟那些的工會的主席啊、委員啊離開香港的日子，還有離開香港的日子有多少是回大陸和外國呢？他說嚇死你條數，即係佢哋，因為喺你上到去，好似頭先阿常良興咁講，即係上到去有地位啊，即係啊乜乜乜乜乜，好有地位啊，即係又帶佢，即係 要乜有 乜有乜啊，咁好俾曬面啊，咁樣佢好似覺得係好威，所以佢哋好 enjoy 翻大陸啊。 你睇到劉澤基影喺度，話俾你聽好簡單嘅，只要啊佢哋發覺哇，原來由機場出嚟有武警開路嘅喎。 系 佢就覺得已經係你叫他 有軍車喺你架車度，喺， 啊， 你架飛機下面等你。 係啊，老豆姓乜都唔記得㗎啦，已經係。係 啊， 因為佢哋就係一啲咁低水平嘅。 即係嗰種嘅虛榮心啊，同埋嗰種嘅好似好大權力感咧，咁係令到佢哋好受嘅。有時紀律部隊嗱，我唔係話去針對紀律部隊，但係紀律部隊就係有一個講緊權嘅一個組織嚟嘅。 嗯 啊，永遠都係上級下級啊，你嘅權力幾大？你有管多少人，這個就是很重要，所以他們上到去受到這樣的 款待咧係好冧嘅，唔係錢嘅問題， 乜 唔係錢嚟 啊嘛。 咁所以佢嚟到啦，咁而家仲要喺香港啊，佢好似一件咁大件事件，好似頭先咁講，喂，佢係一個原座級嘅協會個主席，其實即係你係個代表當然，但係你係咪去到而家咁樣，你可以評論甚至乎挑戰你嘅上級，挑戰張建宗 示威者 點可以咁嘅咧？ 即係見到劉澤基講林鄭建擁護示威者。 係啊， 都唔啱啊！ 係啊，即係你諗下，邊可能出現嘅啫？過往 嗱，仲有一樣嘢嗱，你話前線咧，你管唔住啦。仲有一個陰謀論啊嘛，就係話因為前線已經混入咗武警啊嘛，武警你點樣管得住咧？邊個去管咧？ 嗱，我真係唔敢講有冇呢一樣嘢，我真係冇呢個證據啦。但係你問我有冇可能？我覺得我自己問心問，我覺得新屋嶺，我覺得可能有。 係， 即係新屋嶺，我意思就係咩咧？即係喺前線咧。好易穿崩嘅，其實， 嗯， 其實出事嘅機會高， 係， 但係新屋嶺咧，入到去嘅時候，成個策略點樣盤一個人啊，要有啲咩酷刑對待啊等等，嗱，你諗下嗰啲酷刑嘅對待咧，唔正常嘅， 嗯， 唔正常嘅，即係香港過去警察有冇打人？你猜咁梗係有啦， 可能就 係咪？可能就係，係咪？用啲新疆方法， 梗係有啦。但係佢嗰種嘅套路咧，嗰種恐怖嘅程度咧， 係對付恐怖分子咯。 香港過去我好似真係冇見過或者冇聽過咯，好多嘅手法。咁點解會咁大個轉變？新屋嶺會咁咧？你只會諗到就係因為當家作主。揸 fit 嗰個根本上唔係一般嘅香港警察，我只能夠可以咁樣推斷。 唔係呢個好早噶啦，除咗新屋嶺之前啦，我記得阿畫家，畫家嗰陣時就係因為圍呢個警總啊，佢嗰陣時咪律師咪即係引述翻出嚟，就係話嗰陣時直情係有啲公安人員，好似公安類似嘅物體去恐嚇佢啊嘛，話即係喂你以為你反送中好叻啊？我而家可以即係隨時將你掟去大陸啊，都冇人理你啊嘛，佢真係有見到啲咁嘅人嘅喎， 係 啊，即係你話即係新屋嶺先至開始咩？其實未必喎，如果阿畫家嗰種講法係啱嘅話，佢嗰種講法係可靠嘅話，喂，其實公安好早已經混入咗差佬度嘅咯喎。 如果唔係林鄭，點會話停新屋嗰 啲？即係我覺得佢喺個系統度，但係唔係喺前線度咯，喺個系統度。即係譬如佢一啲嘅決定性嘅嘢，譬如哦嚟緊10月1日。當日是怎樣的部署？如果你問我，我信不信有一個國安或者公安 的管理層的人坐在間房裡面跟他們開會在談怎樣布防呢？我一定信，我一定信。 我覺得很簡單啦，你政法委在後面的嘛，你看著整個香港警察，因為你以往很簡單，1967怎樣處理呢？是因為港督是有絕對的權力，所以呢他除了用這個的即係香港警察同英軍執勤之外咧，就同時就有個深戰，就喺呢個港督府嘅，就由呢個當時之後做咗香港總商會嘅麥理閣，就係負責嗰個深戰嘅。其實，咁但係個全權指揮就喺港督嗰度，所以我話咧，佢嗰個手法有效冇效咧，好容易睇得到。同埋咩咧？佢唔會係好似香港呢個亂局呢4个月嚟嘅亂局，係完全你睇到係冇章法嘅有啲嘢。佢叫和定要戰咧？究竟他的戰略目標是什麼呢？他 tactical 地做，他戰略上啱不啱嘅呢？他戰術上咁樣去捉啲示威者，我成日都話呢個判斷是絕對錯誤嘅，因為呢個係公民社會嘅抗暴，呢個唔係新疆式嘅反恐啊嘛，係捉唔曬嘅啲示威者，結果你就無差別攻擊啦。嗱，呢個就係一個英國好資深嘅英籍嘅警官。在最近的 Asia Society 寫篇文就是叫做 The,、香港2019示威報告23頁，他自己最後尾的 post 是在政治部的，其實他就是說最大最大的問題就是無差別攻擊，而無差別攻擊是導致香港警察本來已經是慢慢由 paramilitary 軍警向民警過渡的警察，令到市民有巨大的落差， 是啊， 嗱，呢個就係個死結嚟嘅，我覺得係。呢啲係正正大陸係唔會明白嘅，因為大陸軍警同民警係兩套 system。民警就係嗰啲你睇到嗰啲喺北京嗰啲胡同裏邊踩單車嗰啲。 對內啦，有對內有對外啦。 係啦，武警就係 internal security。武警就係即係最暴力嘅。咁你而家香港用咗大陸式嗰種嘅執法模式啊嘛，呢個我覺得係劉業成入咗去之後，用新疆式反恐嘅後果嚟嘅。結果示威者嘅暴力又升級， 同埋佢哋合理化一啲所謂嘅無差別啊。 佢覺得你喺現場就係你就 cover 啲暴徒嘛， 你就 佢點解要針對你就咁嘅原因咯？ 他就是覺得你阻住我去拘捕那些人嘛。 都沒人你需要拘捕那個，你拘捕誰個啫？沒人犯法，係咪先？你拘捕乜嘢啫？ 嗱，所以我就話你記唔記得第一次你喺西洋菜街同佢哋衝突，嗰個係一個轉變嚟嘅，tactical 嚟嘅。當初就算六一二都好啦，無論係 David Jordan 又好，佢哋嗰個戰略都係以驅散為主嘅。不過佢哋嗰個打擊範圍太過闊，連中信嗰啲示威者，即係嗰啲集會人士， 冇差別中信嗰個 先。係啦，即係孔令瑜啊，佢哋都俾催淚彈攻擊啊嘛。好啦，跟住去到二十國峰會之後，其實第一次你睇到個戰術改變就係旺角嗰次，嗰次就根本唔俾示威者走，然後一路一路咁樣向前推進去捉佢哋，所以你阻住佢哋推進，佢就覺得呢條友搞搞震嘅。 我唔係阻住推進，我係查詢佢做乜嘢。 佢覺得你喺度阻止佢推進， 查詢佢做乜嘢？嗱，因為咧呢一個咧就係阻差辦公咧嘅一個好緊要嘅元素啊！咁多位觀眾啊，即係去留意呢一樣嘢。阻差辦公嘅定義咧，唔係話你只要去問警察任何嘅嘢，你就係阻差辦公，唔係。阻差辦公有一個好緊要嘅嘢咧， 要問一啲相關嘅嘢。 係啦，如果你係問佢嘢，甚至乎你覺得佢有做錯嘢，指正佢咧， 不構成阻差辦公。 不構成阻差辦公，案例係寫得好清楚嘅。所以我嗰陣時話拉我咧，我心諗你根本上係嘥時間， 因為你已經喺行人路啦嘛。 嗱，佢根本上係白色恐怖啦。嗰陣時唔係行路嘅，但我嗰陣時係問佢：你究竟想做乜嘢？你究竟係拘捕啊，定驅散，定做乜嘢？你講清楚先。嗱，後邊就冇人啦，示威者全部走曬啦。你想做乜嘢？ 當日係發生件咁嘅事嘅，就話有啲人咧，有個人喺麥記嗰度俾人拉咗，然之後拉出嚟俾人搭。 嗰個就再後期啲啦。係啊。咁啊，即係當晚嘅後期啲啦，麥記嗰個就。咁所以咧，佢哋嗰陣時拉咗之後咧，跟住後屘咪咩咯？咪直頭佢一個月後即係擔保啊嘛，係咪？擔保去續保嘅時候，佢咪死死氣同我講話。我都覺得好詬異，佢竟然咁老實同我講，佢話律政司覺得係不恰當起訴，咁跟住就冇事啦。但係個問題就係咁咯，即係佢係要製造呢個白色恐怖，即係話立法會議員咁啊點啊，咪拉你咯，你拉你識得敲鑼敲鼓喎。 放嗰陣時你又唔出聲啦， 唔出聲喎，仲要你特登喂講真嗰句嗰條咩罪？阻差辦公如果冇記錯，好似係最多係罰，如果罰錢好似罰5000蚊，如果冇記錯，罰5000蚊同埋監禁6個月。不過好少監禁啦，當然嚟到但係最盡啫嘛。我跟住我嗰日咧，我去馬騮山同啲小朋友去望一望個牌 餵食馬騮， 餵食馬騮罰10000。但係餵食馬騮罰10000啊，最高刑罰。 向高調發問罰5000。 跟住我嗰個罰5000嘅啫喎，跟住你係揾10幾個警察，夜晚黑11點幾 攞下工， 嚟拉我拘捕我啊，去我屋企拘捕我。 唔係重，係冇要重案組咁時候啊嘛，係嘛？ 三合會啊， 哇 ，O K 嚟 嘅 嗰班 ，O K 嚟嘅嗰班嚟到咁樣嚟啦。即係我想講咧，就係話你唔好當香港人傻嘅啫，好明顯嗰個係一個政治動作嚟嘅。甚至乎嗰個咧，可能即係當其時有人講下，但係後屘而家都冇再咁跟進咧，就係嗰啲嘅檢控官嗰個會啊，出咗個 statement 嘅，亦都係 call 翻我哋嗰日俾人哋拉啲咁多個人，包括我個名都在內嘅，就係話 法庭檢控官會， 法庭檢控官協會，佢話即係你根本上係當啲市民係傻嘅， 係 咁多個人， 佢話警察講大話啊嘛，係 犯唔同你即係你被告啦嚇，告你唔同層次，即係嗰個嚴重程度唔同嘅罪行，唔同時間嘅出現。但你竟然全部都是在那一日， 那一日告同一個罪行， 那一日是拉的，去拉的，告不同罪行，不過不同的輕重，那一日去拉， 他告你就是想騷擾你831不敢出來嘛。 但是我覺得他這樣做是激發在更多香港市民是生氣的， 就事實是， 是不是，哇，有沒有搞錯，你譚文豪他做了些什麼， 所以我就說他的策略上， 他 就是不斷將嗰個警察的對立面擴大嘛，其實他是在connect緊香港人 的， 是不是，因為他正正就是想著咩唔得啊？即係佢覺得 我就係王法， 成日都有種咁嘅心態。我喺政府做咁多年咧，佢哋總有一種咁嘅講法係咩咧？包括嗰啲即係左腦啊，都係話咧，港英留低好多嘅嘢咧，其實係冇用嘅，全部可以打破嘅。只不過你唔用心。你睇梁振英都係咁講噶。當年啊，唐英年踢爆佢討論2003年嗰次遊行，咪咯，佢話總要一次出動催淚彈噶啦。我成日都話有啲線你唔可以跨過嘅 ，once 你跨過咗咧，就只會越嚟越暴力嘅啫。催淚彈之後，你見到啦，橡膠子彈。2014年928，當時謠傳話射咗唔知3發定4發，就叫大家走啦，已經係。而家香港人已經去到你射百幾發橡膠子彈 咯。 而家係用真槍嘅。 而家去到真槍。 係啊，真槍打嚟嘅，即係我都係黐線嘅。 係啊，已經去到嗰條線已經係 點解唔得啊？點解唔可以真槍啊？你睇嗰啲陳百祥咪喺度助長緊一種咁嘅言論咯。如果我做警務處長，兩個月前已經可以真槍打佢哋啦，咁樣就喺度一路去 create 咁呢種嘅氛圍。其實警察佢哋冷靜啲諗下，嗰、那個係一個捅殺，係送佢哋去死 嘅。同埋係錯得好緊要啊！即係你話你賴啦，就話示威者衝埋嚟啊，攻擊你咁，你開槍好啦。即又係又係比較少人講，因為嗰日咧有嗰單開槍事件打中個即係學生，所以即係咁就咁啦。但係其實有另外一個咧，我亦都係去咗投訴噶啦。佢咧就係佢喺黃大仙， 哦 ，OK， 佢係水平地攞槍嚟到射開槍，佢有報嘅，話係有嗰度 實彈槍啊， 打唔中人實彈槍。Okay.但是呢那個畫面呢是影到呢他前面呢至少嗱遠啲唔敢講啊，至少五米範圍之內都冇人嘅，五至十米之內是冇人嘅，佢、okay. 就咁向前嚟到開槍，只不過佢冇打 龍長道 咯，係啊， 我嗰次 我睇過一段片啊， 佢只不過係冇打 到人啫， 打唔 中人。 但是如果是以咁樣嘅常理嚟到講，你係冇即時危險 嘅 喎， 唔係電光火石，唔係別無他法， 同埋一個係比較遠嘅距離。你係即係視景嘅話，你唔係水平嚟到射出去。 唔係開槍咧，不嬲佢嘅指引就係話，如果你生命受到威脅啊嘛，係、嘛？咁但係佢八三零之前嗰日，唔係啊，唔係八三零，係九三零之前嗰日，其實已經放寬咗嗰個警例，係嘛？ 夜晚黑放寬咗， 夜晚放寬啊嘛， 靜靜雞放寬啫嘛， 係啊係啊，即係、所以你見到係過去警察佢知道有啲嘢自己係錯嘅，係咪改條例咯？我自己是犯了我咪改咯，分分鐘佢而家就改緊水炮車的使用嘅守則噶啦，分分鐘而家。咁所以你會見到係成個勢喺過去，但係點解市民咁反感嗰樣嘢啦？我唔知道林鄭係咪而家突然之間如夢初醒，突然之間發覺知咩事啦嚇。但係唔好理佢點講都好，我覺得而家香港人即係喺一個係好一個即係大家 common 噶啦，都係警察。警暴呢個問題，因為我覺得一般市民你見到亦都係咧，好似翻去我哋個討論最初武漢咁樣。你想想他是一個、我又不可以說他是一個深藍的人士，但是一個是很典型生意人， 即是靠 不支持政府 支持建制去 賺 食， 正常去賺食，跟住亦都是少數族裔，他是阿頭一個領袖樣、為什麼他生氣得那麼厲害，我看到他親自在這裡看到 警暴， 哇原來是這樣的，你們可以咁佢先會驚啦，或者冇驚，即係先會咁嬲啊！咁我亦都好即係希望佢呢一樣嘢唔係維持一兩日啦，亦都係即係堅持自己嗰個嘅 principle， 即係話佢覺得真係錯嘅嘢。其實警察其實佢要求好簡單，其實武漢 認錯咯就咁。 佢要認錯嘅咋，佢唔係話要咩賠償，佢好簡單就係話你應該出翻一個嘅聲明，就係話當日你係誤中咗一啲唔關事嘅普通市民。 係啊，佢最興就係你話保護清真寺啊嘛。 唔係，佢最興佢話你誤射清真寺，但係因為要驅散前面 嘅 暴徒， 暴徒啊嘛，係啊， 係啊，佢最興嘅呢樣嘢。咁所以即係其實你一般嘅香港人或者一般嘅所謂嘅淺藍啊，仲有理性嘅藍絲啦，不如咁講啦。咁聽落去，喂，咁係喎，嗱，有啲嘢啊真係唔同嘅。如果嗰陣時唔係有呢一個人喺度，得我喺度，喂，唔使講啊，你諗都諗到佢講乜嘅啦， 係啊， 諗都諗到講乜嘅啦， 暴徒咯， 暴徒咯，係咪先？咁但係你而家就係話，因為呢件事件其實係跨越咗頭先所講嘅嘢，就係話跨越咗種族啊，跨越咗其實你係藍定黃啊，真係黑白是非嚟嘅呢個，即係黃藍未正見黑白係良知，呢個真係完全體現咗。佢見到個黑白良知，喂唔係咁喎。咁我希望佢呢樣嘢咧，亦都喚醒更加多，即係一直都係支持政府。我唔係話叫你轉個頭就唔支持政府。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你有些东西是黑白分明的东西，你就出声。政见大家不同没问题。你不是继续支持之后 去支持，你想支持哪个是不是，你喜欢投票给哪个投票给哪个。但是有些东西是黑同白来的。你那时候是滥用武力滥用暴力、无差别来到攻击。手無寸鐵啦，真係啦！手無寸鐵嘅市民，你唔好同我講電光火石之間，因為你可以用電光火石之間教好支炮，你 仲要射第二次啊！ 射第二次，你個電光火石真係有十萬光年咁耐時間， 冇得撐㗎啦！呢壇就我覺得冇得撐。 即係你呢一樣嘢係冇得講嘅，咁所以其實我諗，即係對於政府嚟講，呢次嘅衝擊都大嘅。 但係我覺得咧，就所以我話點解會黎明前會好黑暗係咩咧？就是幕後支持警察暴力的人呢，是會用暗黑兵法、用黑幫、你看到昨天元朗、招募一些藍絲出來、夾埋警察、然後在現場製造事端、拘捕示威者，即是這些 即係明線，就是你頭先講嘅水炮車啊嗰啲，發覺唔掂啦。暗線，暗線就係對付岑子傑啊嗰啲，從來都有呢條暗線喺度嘅，我覺得。究竟呢條暗線係咪源於警察？我覺得唔係，但係可能源於同一個老細。 第二個梯隊喎，反而覺得。 第二支管 治隊。第二支管治隊。 係啦。 第二支管治唔係梯隊。 即係話，如果我哋唔能夠，就算你整治咗警察都好啦，香港嘅管治唔能夠回復翻一個陽光嘅政策，係有透明度，唔係用呢啲嘅黑社會。你見到2012年梁振英上場之後，其實係冇改變過嘅。唔單止係喺佔中裏邊，佔旺啦、清場啦、嗰啲紅帽仔啦。襲擊示威者嗰啲嘅黑幫啦，其實南亞襲擊示威者，我最先睇到其實係佔旺啊嘛，出刀仔吉啦，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好啦，然後跟住到而家呢啲嘅，我最擔心係咩咧？係選舉之前會有大量嘅黑幫動員，當佢驚自己變成condom，佢就會出現721呢種事件嘅。Version 2, Version 3。 所以成件事嘅即係重組少少啦。頭先講過，我話近排嘅事件，無論林鄭嘅發言啦，候選人冇被 DQ 啦，暫時啦嚇，都叫做就算你 DQ 亦都比我哋想之中少好多啦。就算而家要 DQ 都係咪先？跟住就去到即係鄧炳強啊，去道歉啊，即係高調出嚟道歉等等咧。其實我諗緊嘅就係係咪都係一環扣一環，佢哋都預示到可能頭先所講嘅第二支管理團隊啊嚟到有黑幫啊嚟到搞你其他人，就俾一個改變俾個警察或者警隊 做翻好人， 令佢唔係做翻好人，即係起碼就係話喂，如果係有黑幫出現721事件等等嘅話，你哋唔可以好似之前咁樣。即係逼佢哋做呢樣嘢，逼住要去一個所謂比較應該合理嘅問責嘅一個執法嚟到制止嗰件事，所以其實我覺得係有一啲嘅政治角力，肯定係出現咗喺裏邊呢個唔使講噶啦呢個。咁所以林鄭其實就係我自己覺得啦，即係似睇嚟就行緊呢一樣嘢咯，睇落就係。 嗱，而家就好簡單啦，監警會嘅報告書，我估喺區議會選舉之前就會提交。 咁快？ 我估 十一月中。 你問，如果你要幫選舉，而家建制派 啦， 係啦。夠忙不外乎幾隻牌嘅啫。第一，林鄭落台喺選舉之前，如果唔係，但係林鄭落台未必係好事嚟嘅，即係話中聯辦會徹底執掌香港嘅權力。因為你身上去嗰、那個，如果係廢柴張建宗，就更撲街。係一個對中聯辦阿谀奉承嘅走狗嚟嘅。好啦，然後跟住就到咩咧？就係、是、第二樣，就係、是、公布監警會嘅報告書，由監警會去建議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幾個關鍵事件。嗱咁樣嘅話咧，我覺得咧喺對於十一月底嘅立法會選舉咧，區議會選舉咧，對建制派嚟講咧係有幫助嘅，好過你派而家派錢，派錢係冇用嘅， 冇用 嘅， 冇人睇嘅。 施政報告完全冇用嘅，只有一樣嘢警報嘛。 係啊， 係啦，你話如果真係要令到嗰個選舉嘅形勢之前拉得好緊嗰陣時候，突然間宣泄嗰道氣咧，就是在監警會的報告書裏面建議對警察進行獨立調查。 我覺得咧，甚至乎有一啲嘢咧，佢可以即刻出現到咧，就係、是、可能揾啲警察制旗，某一兩個。 尤其我覺得劉澤基要，大佬你而家劉澤基真係冇大冇細。 唔係呢啲就 要揾啲犯法嗰啲。 係啦， 犯法嗰啲。 係啦，去揾一啲真係喺個示威場面有犯法嘅警察。嚟到喺嗰陣時，即係選舉之前啦，嚟到 就。但係你覺得佢會唔會擔心就係林鄭嗰個 nightmare 就係咩咧？就係當示威者繼續上街，而呢啲警察會出現集體叛變或者台工，或者類似1977年嘅警廉衝突嗰陣時嘅狀態。 我覺得而家做唔到。今年2019年仲未做到，過多10年同唔敢講。 哇！ 點解咁講咧？因為其實你而家咧睇到咧喺警隊裏邊咧，某程度上個支配個警隊咧，已經有啲人係覺得直接同中央傾咪得咯，係咪？即好似嗰班人咁樣走上去，幾 happy 啊，係咪先？即係國慶係咪先？幾款待啊？咁有一啲嘅嘢咧，佢哋可能已經透過呢啲嘢咧嚟到鉛制住香港警隊嘅高層決定㗎啦。好啦，咁呢個就係即係北京系統喺度運作緊呢樣嘢啦。咁但係咧，亦都係唔好忘記好多嘅警察，佢哋自己把口成日都掛住喺口邊嘅，我打份工啫，係咪先？ 謝 Sir 咁咯。 係啦，打份工嘅人係唔應該同你搏命嘅。 因為如果跟你搏命的話呢，其實是為其他東西的。所以我覺得他們未有能力暫時是做到一個所謂的警隊叛變，這一件事是未做到，因為很多人都覺得我打份工啫，是吧，你我跟你搏命，即以前都是的。為什麼那些警隊他們犯法是一定是集體犯法的？ 我知 道，因為呢你驚人督咗你， 驚人督灰嘛， 驚人督灰嘛，所以就大家一齊衰咯。 呢個就 會督啦，係咪？ 以前雷諾咁樣樣 嘅， 你記唔記得灣仔有個貪嘅黑警啦，叫做韓德， 係 佢就寫了一本書嘅，其實佢就係叫做一個 One Chai Company， 即係間公司咁嘅嗰個貪污集團 係。咁所以就係話你要呢個所謂嘅即係叫做集團啦，要更加大。才做到剛才你說的那件事，就是說 所以 直接不聽了， 老臉就是直接衝擊到他們的集團 的。所以現在這一刻我 未到，因為黑警始終的數目比貪污警察的數目少很多，比1977年的貪污警察 少很多，即是同流合污，他們同流合污，但是同流合污，哎，你打他就打在一起咯，而不是那種說喂我做什麼要走出來，因為如果你說你是走出來叫做公然反對林鄭或者這樣，你真的做一個叛變的行為，咁其實你除咗冇一份工係有刑責噶嘛， 同埋大陸佬會收佢哋皮嘅。 同埋 我呢個決定係大陸佬做嘅。 啱啱有最新消息咧，就似乎就唔會話揾人制旗，因為而家你元朗啊、721啊、阿尤乃強咧，佢竟然佢而家係負責翻721事件嘅調查。 佢唔係揾呢啲，佢唔會揾呢個頭。因為找一頭咧，軍心是很有影響的，是啲 individual 一啲警察佢自己某啲嘅 崗位 啦，係啦嗰啲。 前線那些很前線的 前線，或者是很明確的，喂明明條友沒事的，他真的兜棍兜棍打下去影住知道什麼 number 各樣那些，他就只是可能 他就好像 找 Cap 寶做， 即是朱經緯 2.0 找 Cap 寶做， 找 Cap 寶做，找 Cap 寶做一個一兩個這些這樣的個案，但是是針對個別的，其實他鋪了路的了已經，林鄭那個剛剛那個 weekend 是講了， 他不是說是啊， 他講了 個別那些就不會， 他是撐一個制度， 他撐一個制度，他不是撐有一兩個，是講了出來的了，所以 個別的警員割席， 所以其實點解警察頭先所講咧，如果個心態就係打份工，打好一份工嘅話咧，其實林鄭啱啱個 VN 講嗰説話，其實佢哋可能會驚，所以就係話佢利用呢一樣嘢，令到佢哋可能冇咁癲咯，係咪先？ 咁所以台灣嘅民政部就收到啲消息，就係話啦，好多黑警咧就 申請移民，佢用黑警 真定假？真定假？ 但 係幾多唔知啦。 頭先阿譚文豪講嘅心態係佔多數嘅，我覺得。在警隊裏面真正鷹派以為可以做黨衛軍能夠有好的仕途是佔少數，我覺得反而呢是即是打份工的佔多數，即使你在警隊的管理層裏面都是，你看到的秃鷹出來收幾多啫，咪就靠蔣振家族振雄集團俾份咁樣嘅咩啊？首席戰略官啊， 顧問官，第一次聽呢個朵啊，大佬啫， 我以為係睇緊鹹片添，跟住仲有呢、這個九巴咯， 係啊。 係嘛？最中意嘅啦，去巴士公司做咯，警隊出嚟，咪每個即係攞，即係有陣時好核突嘅，真係話曬你都做過一個，然後逐個財團去捧盤吉，然後每人俾啲錢你，其實幾咁難堪。即係我覺得始終李明葵我即係最尊敬，咁多年出嚟係冇呢啲咁嘅嘢，做義工就義工，係嘛？唔係走去做，你睇呢個秃鷹講到自己，哇咁強硬，咁啊梗係好有信念嘅人嚟㗎啦。為國家、為民族、為利益，其實最終不是民族利益，是為自己利益，然後最終就是拿回這些這樣的，即是坦白說做完狗扔骨給你，其實何苦呢？真的你問我，即是很多時候，即是我看政府工作都認識，即是警隊裡面的人很多人不是即是逼到這個地步，是會覺得我們可以通過劉澤基那種的 model， 反而是很少數的，其實 一定有，即係嗰啲，尤其是嗰啲， 反而越散仔嗰啲越係咁。係 啦，佢冇能力上啊嘛。 係啊，根本 就 成班就彈散。 係啊， 成班彈散，然後跟住咧，我都話啦，大陸嗰啲咁樣嘅捧你嘅手法，其實都好鬼庸俗嘅，其實。 係啊， 即係稍微有少少學識嘅人都覺得屌唔係啊， 好辱罵， 好辱罵嘅嗰啲文字真係啊，即係嗰啲即係 CCTV 嗰啲訪問啊。 咁佢手啊嘛，所以點解何君瑤而家喺大陸好受歡迎㗎？ 嗱。坦白講咧，何君瑤越受歡迎，就越得罪成個鄉議局。 係啊，係。 係嘛？你諗下嗰日何君瑤被逐你喺度啦。 嗯。 即係佢話啊，毛孟靜嗰單嘢 食羊腸， 唔好講啦，唔好講啦。 啊！但係其實建制派冇人撐佢嘅喎。 係啊。點撐啫？ 冇人出聲嘅喎。 以往都會講兩句啊， 係嘛？你而家咧個問題咁樣嘅，佢係即係外銷轉唔係外 出口轉內銷， 出口轉內銷係出口轉內銷。佢而家根本上咧喺香港 所有嘅市場就喺微博， 佢所有嘅市場其實喺大陸，但係喺香港仍然係需要香港投票俾佢嘅人，唔係啊嘛。仍然是需要香港人的票嘛，但是何君堯這些其實說真的一句，他下一屆選立法會議員真的不好意思，需要即必須要很老實說，我覺得他一定贏， 一定贏， 他一定贏，他夠了的，即 他只要拿最 基本 的基本 深藍票， 他夠了的，所以其實他的位置又穩，但你想想其他民建聯那些不是的嘛， 麥美娟那些就怕了， 麥美娟那些怎麼搞啊，你明白嗎？即那些還是沒有一個是很特定的群組是一定投票給他，沒有這件事嘛，民建聯啊、工聯會啊，或者你說經民聯添啊，尤其是 即是說 不得的，他們是做不到的， 即是吃開蛇齋餅種這一招那些就很高危， 是啦，因為他們那個票源那個是其實互相你派得多蛇齋餅種就會走了他的嘛，但是何君堯那些是一個是很深藍啲人嚟噶嘛， 同埋佢係深藍陣營嘅 KOL 嗰下先犀利 啊！所以 你睇佢啲 Facebook 就知啦。 所以點解嗰啲人係唔想黐埋佢咁解啫？喂，幾多人同佢割席啊？即係你而家去，因為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其實佢係新論壇嘅董事嚟噶。係啊， 新論壇即係馬逢 國嗰檔啊。係啊，佢係理事嚟噶。跟住而家新論壇有啲人係割席走噶。 嗯 啊、要選區議會那些啊， 咁大 啊！黎廣成嗰個已經係啦，我唔知講唔講得啦，使唔使講埋佢個名字？跟住要講埋對家嘅呢、這個唔使噶嘛，係嘛？廣播節目啊， 咁啊唔好講啦， 唔講啦， 冇個名啦，即係總之咁啦嚇。咁所以即係已經係咁嘅，佢係一個地區選舉嘅票房毒藥，但係佢喺大陸票房嘅靈丹。 但我想問下，佢又唔係翻去大陸拍電影拍劇，佢要大陸市場嚟做乜嘢咧？ 喂，佢阿爺撐啊嘛！ 我知嗱，好簡單咧。如果我係阿馬蹄路咁樣，咁我喺香港受咗苦，就翻去變咗英雄。咁我喺嗰邊就拍劇啦，就上去真人 show 啊，咁樣好似而家咁啦。咁但係實際上，何君堯喺微博有200万粉絲，500万粉絲。 好簡單啦，譬如咁調翻轉咁講啊，民建聯啊，或者邊個都好啦。咁你喺香港嚟到撈呢個位置，做立法會議員擦鞋，係咪？咁你目的除咗要個位置之外，其實你柯宇同成阿爺啊嘛，咁阿爺會俾利益你噶嘛，係咪？咁佢而家唔需要理你香港市場，我搞掂直接，因為我攻擊你班香港人，而我係黑人憎啊，但係阿爺中意啊嘛，大陸有市場啊嘛，我就直接攞到嗰個利益啦，我都唔使經中間呢一陣。 一嚟咧， 楊家輝戰略， 建制派佢自己本身都要分工啊嘛，即係你都要有啲即係格食格戰鬥格鬥戰鬥格噶嘛。咁你喺建制派裏面，佢自己都講噶，佢覺得即係建制派需要更加多何君堯，而家就係得我一個咁好鬥嘅啫。係 啊， 係啊， 即係勇武派。 係啊，即係 建制勇武派。 即係點解以前有何君堯啫？就係、是、因為 有鬱敏啊嗰班。 係啊，格食格啫嘛。 係啊， 係咪？咁而家你冇鬱敏喺度，佢仲威添，佢可能覺得自己係嘛？佢對住阿高佬咁樣樣係嘛？就話你射你啲心飛臭狐啊係咪？即係咁樣樣。即係呢啲嘢，普通嗰啲建制派係唔會講噶嘛。即係你以前咧，你見到 鼠王斌、李慧瓊會咁樣講嘢。 阿鼠王斌咧都可能會講呢啲嘢， 都少嚟嘅。 但係而家鼠王斌佢覺得自己升咗呢啊嘛，做咗基本法委員會啊嘛。 係唔會噶啦， 係啊， 個個身光頸靚啊嘛，就唔打爛仔交。 佢哋去到收成期嘅時候就唔會做呢啲打爛仔交噶啦。 不過又冇咁講，即係佢而家係已經係收成期噶咯喎。如果你問 何君堯， 係即係佢得到喺大陸嘅即係嗰個嘅支持度咧，我覺得會係咁，但係。只不過就係話，咁你建制派咪自己諗咯。究竟你淨係要大陸市場，係咪香港市場？嗱，佢唔可以冇香港市場，因為佢冇咗香港市場，佢就冇咗大陸市場噶啦。你都選唔到立法會議員，你議席都冇咗，議席代表一切噶啦。好多時大家知道喺佢哋嗰邊嘅陣營，你議席都冇咗咧，種樹根， 翻去可能都種番薯咯， 種番薯啦，係咪？咁你冇咗議席，咁佢需要香港人去支持佢個議席啊嘛。而家問題咁樣啊嘛，佢哋嘅分別係咁樣，所以佢可以點樣可以做到咁過火都冇所謂啫。佢都唔理你香港人點睇佢根本上。 我覺得佢贏添。如果你話喺深藍陣營裏邊，即係佢變咗係屈永賢嗰條路線咯。係，係嘛？你以前嗰啲人寫嘢又抱琵琶半遮面，又唔夠賤，係嘛？你潘麗瓊嗰啲假新聞都照寫，係嘛？嗰啲咩安慰天使啊嗰啲。那些越南 AV 就當了做安慰天使紀錄片， 見做得建制派的人呢都是想低調就低調，他們都是賺錢而已。 No 你傳統建制派就是這樣，是譚耀宗啊、曾鈺成啊那些，為什麼呢？因為他們都知道自己的立場是老土，是違背香港主流民意。 但是这些新发财新爱国是什么呢、 嗯、 即是吴三桂情意结，我成日觉得吴三桂叛徒、啊、即是投满清之后呢，他是一路追杀永历帝去到云南的嘛， 那就是汤家骅都是这一类咯， 肯定是、啊、即是说他会做到比起传统的建制派 更加癫， 更加癲，就去證明自己我效忠於新主人。 土共嗰啲，因為咧佢自己個底子夠紅，所以咧佢有安全感，唔需要做呢啲嘢。 我係滿洲嘅八旗出身， 所以點解 我使乜做到咁？ 原本你見到王承志都好重口味㗎，係 啊， 你講王承志都冇掟 K 啊嘛，王承志都 冇啦，狄志遠嗰啲都唔得啦，其實係因為佢轉咗飯鍋之後，佢唔夠癲啊嘛， 係， 佢仲以為真係諗住咧，我行中間路線啊嘛。 嗯， 其實不是嘛，人家要你轉飯鍋是要你做吳三桂嘛， 鬥爭嘛， 要是啊，要鬥爭嘛，那你沒有傳統那些深紅政客的包袱、 嗯、 那你就可以去到盡、嗯、其實就算 even 你說鼠王芬、 嗯、 其實鼠王芬都不是傳統建制派出身、 嗯、 傳統建制派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你可能是左校、 嗯、 左校畢業之後就算你中大港大都好，工聯會、 嗯 啊、那些系統，然後觀塘民聯好，那些地區左派那些組織出身，但是很多呢些是咩咧？大學期間其實根本上就是傾向泛民嘅，鼠王芬都係。然後跟住出嚟讀書讀法律之後，先至開始蹦上去， 嗯、 走上層路線，許崇德啊、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啊嗰啲啊嘛。咁所以根本上喺傳統嘅根正苗紅嘅左派裏邊，都唔會視鼠王芬、謝偉俊呢啲係自己人嚟嘅。 係、嗯、啊，咪黯然失色添啦。 所以你見到謝偉俊同鼠王芬一上位嗰陣時候，咪又係一樣咯，吳三桂情意結咯。最癲咪阿謝偉俊咯， 嗯， 同埋阿小黃昏， 而家冇啦，而家佢 西環契仔而家已經係失寵啦， 冇啦，西環契弟啦，而家變咗，已經變咗阿何耀已經取代曬佢啦嘛，即係呢個係一個不歸路嚟嘅，到何耀去到個口味重到個地步，大家頂佢唔順啦，又會再有新嘅一個何耀出現，然後直至到咧就係舊嘅俾佢取代為止，咁所以呢個係大家。即係記住呢呢啖飯，我哋都食唔到噶啦，其實即係咁重口味。 冇呢個本事啊！ 嚇咁啊，好多謝今晚阿Jeremy上嚟咧，就係我哋收視率應該都係 三萬九啊， 歷史新高。有冇試過？我試過 過四萬。我哋之前兩個禮拜之前四萬。 嗰陣時政治形勢 係啊，嗰次 蒙面法嗰陣時， 蒙面法犀利啊嘛。 係啊，咁今晚靠呢個呢個藍精靈。阿凡達都可以撐到上去直播，都有接近四萬，都犀利犀利。咁啊，希望將來多啲機會上嚟。 好多謝邀請， 同大家講下呢、這個，即係其實而家立法會都好多嘢發生緊。 係啊係啊，尤其是而家區議會，你都要落街幫手 拉票啦。係 啊，而家財委會選主席啊，你同阿陳建波 收回 拳來腳往啊，呢啲咁嘅情況咧，其實都喺大家呢、這個即係心情惡劣。精神抑鬱的情況底下咧，都可以提供到一啲嘅即係舒解嘅作用。 苦笑啦，苦笑，苦中作樂啦，唯有大家。 都唔係噶，我覺得有陣時候，我覺得你企喺前線嗰陣時咧，我都好佩服，真係即係 好攰噶，大佬。 攰啦，同埋唔係啊，你對警察嗰種眼鏡啊，其實唔容易 嘅。 你係一個法律，你明知佢係濫用法律、濫暴，喺咁嘅情況底下，你要挑戰佢喺現場嗰種權威咧。 嗯， 其實智慧和勇氣都不能兩者不能少。 唔係，我覺得是信心咯，信任咯，即係嗰個信任就是我相信人是有善良的，好好似好左膠啊成件事，但係即係我相信嘅，即係人 係警察，你覺得 係有道理的，只不過係埋沒佢個道理啫嘛，埋沒佢個良心啫嘛。嗱，你只會話嗰個人係埋沒良心，係啦，佢係埋沒良心，但係唔代表佢冇嘛。你點都要同我講道理㗎，我同你講道理啫，我唔同你講其他嘢，道理先，你講得通點解先？咁你講唔通嘅時候，你自然係會理直氣壯。我覺得係咁樣，即係我覺得。 所以你個態度就好強硬㗎喎，其實 係啊。咁你係錯啊嘛，你錯咪錯，你解釋翻點解啱先？你由啱變錯，中間發生咗乜嘢事？啊、你話你拘捕人，佢犯咗啲乜嘢事？你講，你解釋俾我聽。我先嗰排都我照做㗎，即係點解你唔 show number？係咪？只不過我個 approach 唔同咗啫嘛。 嗰一二嗰日啊嘛，你出唔出？ 唔係嗰個比較後期啲啦。早上個禮拜我又搞嘛，我拍住啫嘛。點解咧？就因為好簡單，你唔可以俾佢習以為常。 你俾佢知道咁樣係錯。 你咁樣係錯嘅， 一定要俾佢知道。 而只不過你有個咩方法？嗱，譬如咧，之前咧可能係大家喺度嘈緊交嘅時候，你指住話喂，你做咩唔 show number？佢咪發癲咯。啊，因為佢知道自己錯啊嘛，咁喺度癲咯。我而家唔係，我而家係佢哋係冇嘢做。純粹在 standby 的時候，我就走過去。 走埋去，我唔係同個前線講，係我唔係同前線講嘅，因為嗰啲人咧特登反轉 指揮官講 嗰個係冇錯，因為咧指揮官咧佢就唔會遮嘅，因為嗰個即係通常膊頭有花嗰啲咧，其實冇 number 噶嘛，所以佢唔介意俾你見到有花有成，有花有字噶嘛。所以咧，我嗰陣時嘅做法係點咧？第一時間就行去膊頭有花有字嗰個， 客客氣同你講， 係啊點稱呼啊？呢位沙展啊，或者呢位咩幫忙點稱呼啊？姓梁又好咩咯？姓梁我想請問點解？你管的或者你帶呢隊人點解啲膊頭啲肩章咁嘅？ 係， 唔係咁你答我咩先？你唔通你話你坐曬辦公跟住一棍勾落嚟啊？ 佢都唔會啦。 嗱，我唔排除其實佢會嘅，不過咧當其時嗰刻咧我就影住啊嘛。 係，就一來啦，二來就算你上到庭點告啫？ 咪打咗你走咗啦，係咪先？ 唔會嘅，賴嘢嘅呢啲。 即係所以咧就係話你咁樣玩咧，唔好話玩，即係你咁樣嘅方法咧，就係頭先咁講，其實佢哋知道自己做緊錯事㗎嘛。咁個心一定怯噶嘛，你正正常常同佢講，佢又冇藉口發你圍，係咪？咁你咪死死氣，跟住咪叫翻啲前線警員哦，整翻套制服，仲要講話整翻套制服先好出嚟啊！咁啊，做咁樣喎，我拍低咗啦，擺咗去 Facebook， 係啊，擺喺 Facebook 個零禮拜前 咯。咁你咪話咯，嗱呢啲咪啱咯，咁啊表揚佢。 係咯，咁啊得咯，咁啊行。 咪咯。咁但係少啲警民衝突。 但我點解要咁樣做咧？就係嗱，你諗下啦，如果 嗰陣 時 呢啲就係叫撚狗啊！呢啲叫做 梗係唔係啊？ 唔係呢啲 公民權利 啊！即係我見你可能有個犯錯，提醒呢位嘅阿 Sir 啫，係咪先？嗱，因為咧。你在一個衝突緊嘅畫面度咧，你叫佢咁樣做，一定唔聽。 係， 同埋佢會話你阻住我做嘢，所以我唔做。佢 跟住佢仲會暴力對待你。係 啦，跟住暴力對待你啦。你諗下啦，但係喺你諗住即係打人之前， 即係斯文突襲都係一個方法。 斯文突襲咗佢啦， 唔識咗做火添。 係啦，咁佢跟住前邊佢要做嘢嘅時候，我又睇住佢喎。 係，咁熄咗個導火， 唔係佢唔通佢突然之間就反翻轉啲膊頭跟住去打人咩？唔得噶嘛，係咪先？咁佢嗰陣時佢咪會克制咯。其實點解佢要遮住自己嘅樣？點解要反轉個號碼？就係佢自己知道自己做衰嘢啊嘛。 但呢啲做法都係你議員先做到嘅，一般市民。 嗱係啊，我所以咧，我喺我個 Facebook 度，我 hashtag 講咗啦，即係高危動作啊！啲觀眾唔好學啊， 市民都得嘅。 唔係，但係就唔好話 冇一個人， 唔好一埋去就黑警死全家。 係啦， 但係市民嘅話咧，就最多即係一定要背熟嗰啲警例。如果你要撚狗。如果你識背警例嗰啲咧，佢會驚嘅。試過啦，有一次蒙面法立咗之後咧，咪就係其實佢就係竇中一個原來真係做呢個懲戒嗰個嘛，做嗰個咩懲教噶嘛，嗰個懲教嗰個女人嚟嘅， 放工 係啊。然之後一佢嗰個黑警啊，一遠遠見到嗰個懲教嗰個咧，就話八婆你過嚟咁講噶。嗰次係咁噶， 係啊，個放工嗰個。 然之後竟然佢係遇唔到人哋呢一個佢口中嘅八婆，竟然同佢講警例啊嘛， 係啊， 即刻呆咗啊！ 所以就係話，即係我覺得唔需要第一句咧就兇人去鬧佢，即係你反而你正正常常同佢講啊，我想請問乜乜乜。咁佢可以對你點？同埋最緊要咧，即係要保護自己啊！多啲人拍低啊，個樣即係要保護自己。我再講啊，呢個危險動作嚟啊，唔好亂試。 唔係嗱，你講得啱喎，我覺得佢蒙面好，而家仲要千奇百怪嘅面罩添啦。 係啊， 好笑。 咪習近平咯， 唔係啊，而家警察 警察嗰啲啊， 哦係啊， 千奇百怪噶，唔係 standard 噶， 係啊， 唔係標準化噶，我覺得自己戴去可能啲面罩係。 唔係，所以而家見到 係啊，可以亂咁黐嗰啲帽後邊嗰啲徽號咯。 最衰啲便衣戴面罩，真係仲要揸埋支槍咧，真係好似劫匪咁樣樣嘅，真係 似似打劫銀行嗰啲噶。 係啊，似㗎，好似啊，咪929嗰次咪就係咁樣咯。在灣仔嗰度， 我喺中環見到嗰啲警嗰啲便衣都係咁噶，有圓盾，有警棍，有嗰啲咁嘅好似底褲嗰啲咁樣嘅 S.M. 嗰啲咁嘅面罩， 好兇狠噶，即係好似省港奇兵咁噶，佢哋 係。嗱，我就係話正正就好似你頭先講，佢知道自己做衰嘢啊嘛，佢隱瞞身份變成匿名嘅話，就去做衰嘢。 係。 咪同埋有啲人睇咧，佢哋成日都好奇異嘅諗法，就係話啊，示威者都係咁啦，我點解唔可以啊？ 大佬，你是執法者嚟， 即第一本身大家在一個不同的條件之下，你有法律嚟有保護你。但試下我跟我警察打交， 你殺人可以冇後果㗎。唔係 啊，你我同佢打交一定是拉我襲警㗎嘛，係 咪 先？你有法律保障，你有你的武器，你有你的團隊，你有個通訊，你有所謂的器材，係咪先？已經集於一個不同的 但係我頭先就我喺政府嗰六年咧，我成日都聽到你頭先講嗰種邏輯嘅，唔係淨係警察嘅，就係話。我哋都有言論自由，點解淨係佢哋鬧我哋唔得啊？我成日都講，我話做官員係冇言論自由嘅。點解啊？因為你有權啊嘛。嗰個鬧你嗰個記者，佢冇權噶嘛。 你是制定政策的人的嘛，所以他们成日都是用这种方式去将英治时代那套规矩将它冲击。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讲了一个讲法我觉得是很对的，他说你做示威者是不需要筛选的，但是你成为一个警察你是要经过挑选才成为的。所以你是不可以跟一般市民來到對比，因為他是任何人都可以做一個示威者，但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一個警察。你要記住這件 事，這種邏輯就是正正大陸社會的邏輯，就是將底線向低比，而不是向最高比。即是說什麼呢？就是說個個都有言論自由，為什麼我不說什麼？實際上你紀律部隊是不可以隨便發言，紀律部隊的工會主席更加不可以就政治問題。 警例寫過的，警例是說到明是，就是你 off duty 也好，你是不可以發表任何的政治言論的嘛。但當然他為什麼那個主席可以呢？就是因為他是代表的會嘛。而我必須要說，我之前 Facebook 也寫過，他那個的協會其實你說得沒錯的，是為什麼會成立呢？ 省長康樂會咯。 是的，他就是只是對於警察的福利待遇來到集體同 是 那些東西而已，而不 是可以有其他是可以發表政見或者是任何甚至乎已是某程度上是 bypass 了他們的一哥的言論，這些是不可能讓他做的。根本上 你記住其實英治是什麼呢？英治的精神在於大家崇優，我經常都meritocracy 是就是說大家向好的學習，你不可以將一些無論是社會地位好，或者他的工作跟你不同，或者根本是社會角色跟你不同的人去比較，然後就說我做官都有言論自由。其實我以前開早討會是聽過不少那些問責官員是這樣說的，我就是說做問責官員是沒有言論自由的，你不可以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的，你是代表整個政府去 present 一個政策在立法會那裡，你就人哋無論譚文豪鬧到你狗血淋頭都好，你都唔可以用翻同樣嘅方式去駁佢嘅。以前你諗下港英嗰啲 A.O. 都唔會咁噶，佢上嚟講政策，你鬧佢都好啦，佢都最多就係錄音機嘅啫嘛，佢唔會同你鬥嘴噶嘛，其實。 林瑞麟咯， 佢錄音機林瑞麟代表人物就係林瑞麟， 代表人物嚟㗎， 係啊， 佢好官嚟嘅。而家睇翻轉頭， 而家你睇翻轉頭，佢係好官嚟。 其實呢個佢先係就係 role model 啊，大佬。 呢個先係 role model， 真㗎。 是啊、 真的噶，英治的文官的 role model 就是咁樣嘅，係唔會將一啲嘅歪理，將大陸社會一啲嘅佢哋嘅標準、佢哋嘅準則 或者個人情感， 係擺落去，即係話警察執法嗰下，當你著起件制服嗰陣時候，其實你是一個角色嚟嘅，唔係、 啊、 你個人嚟嘅，唔係話因為我要隱藏我嘅身份，我驚俾人起底。你用粗口鬧我，我又粗口鬧翻你、示威者蒙面，我又可以蒙面。其實呢啲係最，其實你問我根本係最白痴嘅一啲 argument，其實不值一搏嘅，真係我覺得。即係如果警察墮落到咁嘅地步咧，即係坦白講，我以前喺中大做 TA 嗰陣時咧，做助教嗰陣時咧，其實警隊一路都有派人入嚟，即係中大進修嘅，其實，即係嗰啲督察級嗰啲人，好多我都覺得對我哋印象好好嘅，即係入嚟中大進修嗰啲。即係有禮貌啦，同埋即係有學識，所以我話點解而家啲示威者或者市民對警察嘅期望個落差咁大咧？其實係同佢哋過去經驗裏邊接觸嘅警察係完全係唔同嘅。好多人就以為嗰啲就係大陸武警，以我嘅理解，我覺得唔係，我覺得唔係。而係當佢哋進入咗一種 force mobilization 嘅模式嗰陣時咧，嗰種打暴動嘅嗰種心態出嚟嘅，佢就覺得 above the law。亦都咧，將佢哋過去平時閒談、辱罵議員啦、啊，覺得人權法阻住佢哋做嘢啊，等等呢啲咁樣嘅諗法啊，表露無遺，喺公眾裏邊表達曬出嚟。其實根本一路都有喺度嘅，其實我覺得 係， 即係我唔覺得佢哋係特別喺今次嘅運動裏邊變得好特別變壞咗，而係根本上嗰啲嘢係 under。 其實是催化的，即係好似嗰陣時七警咁樣，又或者係朱經武咁樣，朱經緯咁樣， 朱經緯 咁樣，即係其實都係同一道理。其實警方或者你一哥你個 CP， 其實應該出嚟，即係當法庭有裁決之後啊，其實你係應該係即係割席咯，你唔應該攬佢噶嘛，你唔好似覺得哇，其實啊佢都好慘啊，佢真係好唔抵啊。 你記唔記得 我哋應該點樣支持佢？唔係咁噶嘛。 就算鄧景成做警務處長嗰陣時。 是成日代表警隊出嚟道歉嘅。 Sorry sir 啊嘛，叫做。 仲要係俾警察裏邊啲人嘲笑話佢 sorry sir。 嗯。 係嘛？嗰陣時警察做咗好多嘢係引起公眾嘅不滿，都唔係話犯法添啊。 嗯。 而係嗰個執行嘅手法有問題嗰陣時，佢都係代表警隊出嚟道歉嘅。所以而家呢個情況係2012年之後出現。 風土病啊嘛，佢話而家道歉 係。係啊，呢個係2012年之後出現嘅，就係雨傘運動佔中之後一路咧變成警隊係一個警察喺政府成個 orchard 裏邊係超然，係一個超然嘅地位。所以我話點解今次譚文豪？如果真的針對你而引發清真寺事件可能就是一個關鍵人物嚟嘅啫。其實 講翻呢一個位置啊， 係啊，雖然你雖然你否認，好啊，今天多謝阿張陽面上嚟， 好， 好啦，咁希望多啲機會大家傾偈， 好， 拜拜， 拜拜。